霍慧宁听日下昼会到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林郑月娥昨日表示，相信未来日子会同霍慧宁合作无间，紧密合作，坚守一国两制同基本法。霍慧宁星期一会见传媒的时候形容，近半年来香港形势让人抽心，期盼香港重回正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晴干燥，听日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9至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087点，跌234点，总成交金额96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6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元，跌3.6，盈富基金28.25，跌2毫，美团点评106.4，跌4元，阿里巴巴210.8，跌1.8，友邦保险83.8，跌1.5，小米集团11.08，升8仙，中国平安92.45，跌1.15，建设银行6.56，跌5仙，中国银行3.22，跌6仙，港交所268.2，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8，英镑10.236，瑞士法郎8.012，澳元5.348，加元5.983，新西兰元5.184，欧元8.65，欧元系8.6609。每百日元兑港元7.1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370点。港金现价报1473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62美元，卖出15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在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豪景花園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加龍村。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豪景花園快線有意外，車龍排到加龍村。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排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紅隧的九龍入口只是收費廣場比較多車。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排到去加多利号园。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车多，龙尾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翠屏南村。睇埋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挤塞，龙尾排到屯门大会堂。提醒翻葵涌葵福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荃湾近住永基路的中线和快线都是仍然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葵盛游泳池。咁而家驾驶人士沿住葵福路去荃湾，就只可以使用慢线左转入永基路。而家北角的火警都是仍然发生紧，咁春秧街都是仍然全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5:55，而听朝日出时间是朝头早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浸会大学讲师、民阵副召集人黎恩浩。 追本溯源，点解汇丰会成为咗近日即系针对嘅对象？好多商业上面、法例上同埋佢哋嘅考量咧，我哋都会去理解嘅。咁但系实际上有好多示威者会觉得政权系不断透过商界咧去收窄支持运动嘅力量。 新声音、新角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信念是难于改变，但是信心可以互勉。 信仰应该是充满矛盾，不是只是见到一些我认同我舒服的东西。 希望是一个社会向前的动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础。 去到谷底，我会翻起身，做一份盼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在港独问题上做开明绅士是不行的。 香港搞政治咧系有个底线嘅， 呢一条红线不断咁样去后延，香港人实在退无可退。 呢条红线系我哋与生俱来嘅，系对国家、对民族、对香港嘅负责。 我唔要自己猜度踩咗边条红线，我哋就系要政府出嚟交代，画公仔画出肠。 无论之后的路是怎样，成不成功都好，我会争取我的机会。 不理他的胜算高与低都好，我都一定会坚持到底。 我希望你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创造真善美，我希望你们不虚此生。 明月香港，我们话事。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景祥。咁今日第一个钟头咧，想同大家继续倾下咧关于个武汉嘅不明肺炎嘅疫情嘅情况嘅。咁呢件事咧，由最初发展咧到现在为止咧，就开始都引起咗香港好多方面嘅关注啦，同埋咧就似乎咧受感染嘅情形咧嘅速度都几快嘅。咁香港嚟讲咧，暂时我哋所知啦吓，就系到呢个1月8日为止咧，就已经有30宗咧系呢个怀疑嘅个案噶啦。咁到底呢个案嘅情形会点咧？咁我哋一阵咧。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就同相关嘅啲人士咧倾下咧，到底香港到底喺呢个应付疫情里边咧系做得点咧，同埋有啲咩需要做咧咁样。咁政府喺应对呢个疫情嗰方面咧，就反映咧亦都做咗系列嘅工作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喺今日罕见咧，就将呢个严重嘅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就纳入咗一个预防及控制疾病嘅条例里边。咁喺之前咧，大家知道啦，咁睇新闻亦都了解到咧，就系有呢、这个条例咧未列入呢个新嘅一个疫情之前咧，就政府嗰方面咧冇办法系禁止一啲患者咧系离开医院同埋系离境嘅。咁而家呢个新嘅条例咧，即系将呢个新嘅疾病咧纳入呢个条例之后咧，就规定嘅医生咧就要呈报个案嘅，咁同埋卫生署都有权系隔离同埋系禁止个患者咧系离开香港嘅。咁如果拒绝检疫啊等等嘅一啲措施违反咗，就可以被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嘅。咁喺一连串嘅做法里边咧，就喺个医院方面咧，亦都系引起咗一啲嘅注意啦。咁啊，公立医院咧，到底能唔能够应付到而家目前嘅疫情咧？咁样咁关于医管局嘅质素及安全总监嘅钟健礼咧，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咧，佢自己都话咧，而家目前咧系正系密切监察紧咧公立医院个病床使用情况嘅。咁啊，目前咧仍然系可以应付。咁但系咧就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喺72小时之内咧增加病床到1400。 張添。咁但係雖然話可以短時間內增加病床啦，咁但係咧醫護人手係咪能夠應付得到咧？咁呢個咧就係一啲公立醫院嘅醫生咧關注嘅問題啦。咁佢話你增加病床，到底人手係咪能夠可以配套到去應付咁樣嘅疫情嘅來襲咧？咁除此啲問題之外咧，喺一般嘅市民中間咧，亦都出現咗另一個現象咧，就係話出現咗呢個要口罩咧，咁就口罩嘅供應咧，據講咧都係出現咗有啲不足嘅。咁到底呢口罩嘅情況供應係咪足夠嘅咧？咁同埋，如果你自己作為一般嘅市民咧，係依幾日會唔會真係買口罩都買唔到咧，或者就有得買咧，都即係將個價錢提高得好緊要咧？咁呢啲方面咧，就有關今次嘅疫情嘅應對啊，同埋你自己覺得有冇一啲問題，你都想發表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而家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哋翻嚟再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8日朝早9:03，正喺度筹备财政预算案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对于全民派钱，坊间有正反两面声音，佢目前仍喺度考虑当中。 我坊间嘅建议，一人10,000蚊，嗰度就好轻易就6-7百亿，再加上原本已经有赤字，咁就好容易就过千亿噶咯。咁呢個係咪大家都能夠接受個水平呢？我哋要明白呢，好多國際評級機構啊，好多智庫睇住我哋，如果喺個評級嗰度有啲咩負面影響，亦都影響企業嘅借貸，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係非常之謹慎。 私隐专员黄继仪话：，去年6月至今，私隐专员公署接获4700多宗涉及反修例事件嘅起底投诉。 我哋系写信要求咗16个以上嘅平台咧，将嗰啲起底嘅信息咧系移除落下架，大约系有70%啦嘅连结咧系被移除嘅，有里边咧亦都有大约系70%啦系涉及警务人员嘅。 11点，有议员就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提急切质询，卫生服务界李国麟。 而家大量嘅前線嘅人著嘅衫咧，都係唔足夠應用。根本前線係會反映到現在公營醫療系統咧係應付唔到。如果而家武漢肺炎爆發，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可能去到真係最前線嘅一啲嘅問題咧，我一定會係將佢咧係轉介俾醫管局。 公民黨郭家麒， 唔該你上去問武漢。呢、这、一個病毒究竟乜嘢嘢？然後話翻俾我哋聽，帶個基因圖譜同埋一個斷症嘅標準，令到香港可以準備。 陳肇始， 衛生署咧係一路咧係同國家衛健委咧係有一個良好嘅溝通。當然啦，我哋如果係有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係即係繼續向佢哋詢問啦，同埋咧係攞進一步嘅資料嘅。 中午12:30，去年10月，港铁九龙塘站怀疑被掟汽油弹，警方拉咗5个人。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陈子良， 呢5名人士咧就其实系相识嘅，咁我哋深信咧佢哋咧就冇其他团伙同佢哋系一齐运作噶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緊關於武漢不明肺炎嘅疫情嘅，咁到底香港要點應付咧？咁同埋大家會唔會有陣時真係去到藥房都買唔到口罩咧？咁相關今次嘅事件裏面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同佢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電話機旁邊咧，我哋請嚟咗咧就係醫管局嘅質素及安全總監嘅鍾健禮咧，同我哋傾下咧關於醫管局咧同埋公立醫院體系方面咧點樣應付今次嘅疫情咧咁樣。鍾健禮你好， 係主持你好， 係你好，係啊， 各位聽眾好。 是啊是啊，我哋咧就嗱睇佢睇翻啲数字先啦。咁咧就呢个咧就系讲紧7日嘅时候嘅。咁就医管局话咧就系到急症室嘅求诊人次咧就达到6319人。咁啊经过急症室入去内科嘅咧都有成1100啦。咁就系入冬以嚟就最高嘅。咁啊至于嗰、那个不明疫情嗰方面咧，就至今咧即系我哋都系讲紧去到7日啦，1月7日就系有30宗咧系叫加强监测个案嘅报告。咁呢啲数字嗰方面。 面啦，之后钟健，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先系，譬如话跟进下咧，有冇啲新啲嘅数字或者个情形系点咧？而家 系嗱，咁多谢啦，主持。咁我哋就一路以嚟咧，就大家知啦，我哋每年流感高峰期咧，其实嗰、那个压力都相当大吓。咁睇到咧，就最近嗰个流感嗰个叫做活跃度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卫生署嗰个网页咧，其实都升紧嘅。咁导致到咧，其实我哋最近你睇到我哋本身咧，我哋都有发放嘅嗰、那个我哋一路嗰、那个无论病床嘅使用率啊等等啊嗰啲情况咧，或者急症室嗰求诊人次啊等等咧，都一路上升紧啦吓。咁所以我哋其实都系非常担心，亦都严阵以待嘅。咁当然啦，就更加啦，就12月31日开始咧，就都有留意到咧，就系、是、我哋随住武汉嗰、那个里边一个事件啦，有严重嘅呼吸病嗰、那个个案嗰个情况开始咧，咁我哋亦都咧加强我哋嘅感染控制啦吓，咁咧就。我哋其实由12月31日开始咧，我哋已经因应卫生署啦，嗰、那个卫生防护中心啦，防护中心啦里边嗰个定嘅一个情报嗰个嘅指引啦，吓、啊、咁我哋即系包括系讲紧系过去14日到过武汉啊，或者佢有发烧加埋呼吸系统感染个症状或者肺炎症状嘅咧，我哋就其实一路都已经做紧嗰个情报噶啦。咁咧就直至到去今日嘅中午啦、啊、其实我哋咧就已经呈报咗38个个案。 38、啊、即係增加咗喇喎，都 增加咗，比昨日再增加咗8个。咁咧就其实咧就有17个咧仍然留院，就21个已经出咗院。咁全部咧都係穩定嘅。不過我要強調咧，嗱呢38个咧，其實都係講緊咧，我哋根據嗰個情報嘅嗰個準則啊，去情報嘅一啲個案。咁當中其實仲未有一個咧，真係講到咧係去到嚴重嗰個新型傳染病嗰個呼吸系統病嗰一種嘅情況嘅，其實係未有嘅。 係啊，但鍾健係啊，鍾健麗，我想依度加插問一問先啦，因為咧之前而家都到38宗啦，但喺30宗嘅時候咧，就係、是、其實都有11宗。是都仲系叫做即系未知嗰个结果系点样嘅喎，系咪咧？ 其实就唔系嘅，其实我哋嘅个案里边咧，我哋基本上咧，大部分我哋俾得佢去出院啊等等嗰啲情况咧，我哋其实已经将个风险咧就睇咗噶啦吓。咁、因为咧，你知道啦，咁嗰、那个我哋其实而家咧，我哋一路咧都系除咗我哋早通报啦。其实我哋都会做早隔离啦，早检测噶嘛，吓，咁所以检测方面咧，其实我哋加强咗嘅，咁讲紧咧，我哋所有嘅急症医院咧，其实我哋咧本身除咗自己个化验室啦，亦都有卫生署嗰个公共化验所啦，吓，同埋香港大学方面咧，其实都支援紧我哋整个个化验嘅，吓，咁所以咧，大部分急症个案咧，咁其实最紧要咧就系无论系唔系净系讲紧个化验啦。要睇埋臨床㗎嘛、譬如佢係冇燒或者佢嗰個照肺片冇嗰個肺炎嘅症狀咁佢、大部分嘅測試亦都睇到冇嘢啦，咁其實都係穩定咗嘅、其實亦都係個風險減低咗呢，係我哋覺得係可以俾佢去離開隔離病房或者出院咁嘅情況囉。咁、 但係你講緊有17個仍然留院，即係呢17個係仲未知結果嘅，係咪即係仲要等緊嗰個化驗結果嘅，可唔可以咁講呢？ 可以咁講，因為呢、我哋有啲除咗驗咗，因為我哋好小心嘅，佢除咗驗咗一般性嗰啲嘅講緊我哋啲感染嗰啲嘅過性病毒同細菌之外咧，我哋因為講緊啲新型嘅嘢嘛，咁所以我哋都會如果係未有結果咧，我哋都會俾譬如政府嘅公共化驗所啦嚇、因為佢嗰度會驗埋啲譬如好似 SARS 啊、類 SARS 嘅嗰啲咁嘅冠狀病毒啦，亦都會俾香港大學嗰邊幫手咧去驗會唔會有機會有新型病毒啦等等咧、我哋先至去測試嘅。 但如果呢個17個位咧仍然留在医院检测咧，举个例子，如果佢一路都未知道个原因咧，系咪都唔能够出院噶？即系佢哋个情况。 其实咧就我哋咁讲，我哋中间咧，我哋会睇住佢嗰个病情啊等等嗰啲情况嘅、如果啲报告已经有个化验啦。亦都佢個病情穩定啦，咁我哋就其實我哋每一個個案咧，我哋俾得佢離開隔離病房咧，同出院咧，我哋都會同衛生署個衛生防護中心咧去商量，認為個風險咧係可以接受啦，即係低啦。 我哋先會俾佢出院嘅。因為咧，其實唔係每一隻個案咧，其實我哋平時都係咁嘅，唔係每一隻個案一定驗到邊一隻菌嘅嚇嚇。譬如好似有啲，譬如佢好輕微嘅個案啦，佢本身好似我哋而家有啲個案，佢本身嗰個症狀都唔嚴重嘅。咁佢我哋所謂嗰個本身嗰、那個過敏性病毒嗰個 low 啊，即係嗰個本身含量都唔高嘅話咧，其實你驗到嘢係好正常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係綜合整體去睇咯嚇。 係，即係你話知道個結果嘅話，就俾佢走啦。但係我想問頭先講咧，就係話如果真係一路都未有結果，亦都唔知嘅，即係某個病者，咁係咪換言之佢係唔能夠離開醫院嘅咧？即係要佢繼續留低，直至到知道個情況係點咧？ 病情穩定，佢退咗燒啊，冇肺炎啊，冇剩啊，咁其實咧，我哋到適當時候咧，我哋 都可以俾佢走嘅 嚇。有個臨床嘅睇咗咧，就同衛生署傾咗，如果 OK 嘅，其實都可以俾佢走嘅。咁我哋而家都係咁做嘅嚇。咁、所以一路以嚟咧，其實係由沙一號到而家咧，我哋可以話嗰個運作上咧，係都叫做還可以啦。即係我哋基本上同衛生署啊，同我哋前線嘅同事啊，因為我哋每一個我哋前線好多同事啦，都大家都好合作啦。呢段時間大家都盡量幫手啦。咁亦都咧，就我哋因為我哋七個聯網裏面咧，亦都有我哋感染控制主任啦，有我哋感染控制嘅小隊啦。咁其實大家都咧係一起去做的，那我们也都在那个中央那个我们那个感染控制的委员会里面呢，大家谈好晒那些处理，那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喂这个个案是不是应该这么搞啊，那些呢我们即时大家联系呢，去一个去大家商量大家怎么去做。那现在苏花的情况都是这样啦，那都有留意啦，那卫生署都在昨天呢，即是今朝凌晨啦，就將呢個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咧，就都納入去嗰個我哋叫 CAP 599啦，裏面嘅情報個案啦， 就要情報啦。 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對我哋嚟講，我哋一路都做緊噶啦，嚇，咁都情報緊嘅。 係啊，嗱，除咗法例之外咧，就亦都大家留意到個醫院嘅人手啊，同埋個設備嘅應付啦。咁大家知道一到冬季流感咧，就呢個急症咧，就嗰方面肯定要排長龍噶啦。咁報道都講咧，就係伊麗莎白同埋東區咧就往往要等成八个钟嘅，咁同亦都关注到咧，就如果譬如话即系要增加病床或者个案一路增加嘅话咧，到底有冇足够嘅医护人手去应付而家咁嘅情况咧？咁医管局呢方面嘅准备或者个应付嘅方案系点样嘅？ 呢、這个多谢你嗰个提，即系问我呢件事啦。其实呢个都系我哋非常担心嘅事吓，亦都真系老实讲，我琴日都有讲嘅吓。其实人手咧永远都系唔够吓，我哋人手真系非常之缺吓。咁亦都咧，每年冬季流感咧，其实同事都做得好辛苦吓。咁亦都大家有睇到报道啦，即系嗰个唔同嘅急症室咧，而家有时嗰个病人轮候嘅情况都长啦，又轮候入院嘅情况亦都有啦吓。咁呢个咧，我哋每日都睇住啲數字咧，就希望盡量去幫手啦嚇。咁喺我先講講嗰、那個我哋嗰、那個喺冬季流感咧，其實我哋今年咧都預早咗咧去準備啦嚇。咁、都知道每年其實個情況都係叫難定㗎啦、 但係公立嗰都好緊要喎，即係如果啲講到如果係要即係等八個小時啦，都好即係都幾好長嘅時間喎。 係啊，冇辦法，希望市民咧都有個體諒啊，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都係嗰個流感嗰個情況都上緊嚇。咁、我哋都唯有盡力而為啦嚇，同時都其實做得好辛苦。 但有冇啲方法可以即系疏导嘅咧？譬如话，尤其是呢段时间里边咧，即系流感肯定多人睇啦，亦都好多人会担心，即系话你病人迟咗之后会唔会真系有啲咩事咧？咁样咁啊，即系虽然你话大家尽量个体谅啫，但系个真系有咩解决方法嘅咧？咁短期里边，其实你哋有冇谂到咧？即系可以点做啊？点可以改善到个情况啊？咁。 嗱，我講講啦，咁我哋其實咧喺今年個年度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冇做嘢嘅，我哋都已經咧係嗰個常規性咧開咗500多张病床啦，嚇、亦都發咗一個係7亿多嘅資金咧，就係、去聯網嘅，希望佢哋可以增強嗰個人手啊、加班等等嘅情況啦。當然同時都其實做得好辛苦噶啦，但係都嚇咁、都盡量去做啦。咁亦都咧係因應嗰個情況咧，講緊啲普通科門診啊，或者 我哋嘅私家嘅醫生普通科門診個協作計劃裏面都增加咗一啲額咧，就希望可以疏導到一啲嘅症咧，就係唔使嚟急症室啦，亦都希望可以去用到其他嘅渠道啦，咁樣情況。咁喺呢段時間咧，我哋知道再加埋我哋，譬如好似又要需要再處理呢啲嘅感染控制個案，又要需要甚至唔用到我哋一啲隔離病房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我哋個病床壓力咧係更加之大嘅，咁呢度我哋係明嘅，咁我哋咧就而家嗰個今日咧，所以我哋就特登就住呢件事咧，今日其實都我哋再喺今朝早啦，其實係我哋嘅總裁咧都再主持咗一次嘅中央指揮委員會啦，裏面去檢視翻啲數字啊，檢視翻個情況，睇下有咩盡量可以做啦嚇。咁、 有個講法咧係話，譬如話可唔可以利用多啲私家醫院或私家醫生嗰方面嘅資源咧？呢度其實會唔會其中一個選擇或考慮？有冇得諗嘅咧？或者你 呢個我哋都有傾啊，你講得啱啊！呢、這個我哋都正正今日都有傾過嚇，咁、我哋都傾過咧，就其中一個咧就有冇機會咧可以同一啲私家醫院去商量啦。咁、當然呢個可能要有機會咧，我哋請衛生署啊，或者政府食衞局啊，幫我哋一起去聯繫嘅。即係 初步有冇傾過啊？而家有冇同一啲咁樣嘅私立醫院嘅體系？ 我哋開始傾緊嘅，開始傾緊嘅，同埋我哋以往咧都有用一啲私家醫院嘅嗰個叫低收嘅病床嘅、不過咧老實講，以往用個情況咧就比較困難嚇，亦、都我哋睇到咧就令到我哋前線同事有時咧仲反而去百上加斤嚇、辛苦咗。 係咪點解咧？ 因為佢譬如佢喺佢急症裏邊咧，佢已經要處理一啲好繁忙嘅情況啦，係、嘛？咁你本身咧仲要去揀一啲症。係嘛？揀一啲症適合嘅，去私家醫院一啲比較低收費嘅病床，咁又要啱嗰個情況啦，因為太嚴重嘅你亦都唔可以去嚇。咁、住得太耐嘅你亦都唔可以去。咁所以咧，裏邊同事都有出聲咧，就話其實都困難嘅、都辛苦嘅嚇。咁、當然我哋都盡量去做噶啦。 係好啊！ 我而家諗緊咧，就有辦法咧可以改善呢個措施。譬如咧，我哋都諗緊咧，會唔會咧就加強係一啲康復嘅病房裏邊咧，去都可有機會咧用到呢啲咁嘅低收費病床啦。 好，唔該曬你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表示，为提升公园的吸引力，已经向政府提交全新定位策略发展计划建议书。消息指，海洋公园向政府寻求总额大约100亿元拨款作大翻新。这一项长期计划会分三期进行，历时大约10年。消息话，为了善用南港岛线开通之后的交通便利，计划其中重点是翻新海洋公园入口广场，增加餐饮的设施，令到海洋公园日与夜亦都能够吸引游人。即使游人并非购票入海洋公园，亦都可以到园外边用膳。据了解，新发展计划会增加园内的游乐设施，增设特色小屋，令到游人可以在园内亲近大自然留宿。消息又说，作为公园招牌的海洋剧场会有改动，令到表演更加符合现代标准和保育要求。消息人士期望翻新之后，海洋公园可以同世界级主题公园竞争。教育局公布，听日起派发表格俾中小学、幼稚园学生申请2500元学生津贴，预计可以喺收到申请之后，大约6个星期开始逐步发放津贴。财政司司长去年八月公布推出191亿元纾困措施，当中建议在2019-20学年为有关学生提供一次过的学生津贴。有关津贴将会由2020-21学年起恒常化。教育局发言人说，有关津贴不设资产审查，学校可以由明天起领取申请表格，家长填妥之后，由学校核实学生的身份，以及在2月14日或以前交回给教育局， 現階段申請人無需提交其他文件。2019年是香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暖的一年，有11個月份較正常溫暖，全年平均氣溫 24.5 度，較1981至2010年氣候正常值高 1.2 度。全年平均最高氣溫和平均最低氣溫分別是 27.1 度和 22.6 度，兩者是有紀錄以來最高。另外，全年熱夜數目，即是當日最低氣溫在28度或以上的有46日，酷熱天氣日數，即是當日最高氣溫達到33度或以上的有33日，分別是有紀錄以來最高和第四高。全年寒冷的天氣日數，即是當日最低氣溫在12度或以下的只有一日，較1981至2010年氣候正常值少 16.1 日，亦都是自有紀錄以來寒冷天氣日數最少的年份。日本汽車生產商日產前董事長郭恩棄保潛逃到黎巴嫩，東京檢察院發出搜查令，要求郭恩其中一名代表律師交出郭恩使用過的電腦，但是律師拒絕合作。郭恩代表律師團其後發表聲明，表示團隊行使日本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權利，要求檢方人員不得進入律師團隊辦公室的範圍，並且要求他們離開。被指涉嫌貪腐和瀆職罪的郭恩在除籍由在日本保釋之後需要受監控的寓所輾轉潛逃到黎巴嫩，郭恩今日稍後會召開記者會。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初時是天晴乾燥，明日大致多雲，天氣稍涼，氣温介乎19至22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日天氣轉涼。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的氣温22度，相對濕度 5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现时喺大挤塞车龙排到近大榄段，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大榄段。反方向去屯门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而家车龙就排到近丁九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近碧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慢车，龙尾近加多利豪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明爱医院。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角和黄珠路近住龙日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的葵福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今而家咧车龙排到近盛福街嘅，驾车人士沿住葵福路去荃湾方向只能够使用慢线左转入去永基路。而在北角因为有火警，春秧街仍然是全线封闭，咁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医疗资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关注观众健康，推广医学常识。 最新一辑除了继续解开奇难杂症之谜，我们精灵一点还会一起合作，一连十三集为大家解答疑难。 逢星期三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和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医生与你》，精灵一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翻嚟自由風咧，傾緊關於武漢嘅不明肺炎疫情情況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分享你嘅意見，或者你會唔會曾經都到過武漢？翻到嚟之後咧，會唔會有啲咩觀察，有啲咩信息可以同我大家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接通咗位聽眾阿查先生嘅，查先生， 係你好， 你好，係請講。 好，關於嗰、那個不明肺炎咧，我到而家咧都未聽到政府嘅官員啊，或者醫管局咧有冇人派一啲專家或者醫務人員上去咧，檢查或者叫做收集一啲資料，個案實實在在同佢哋，因為專家同專家講，醫生同醫生講咧，我覺得咧始終係最合適嘅。但系都好似到而家都未有。 按照系啊，系啊，按照呢、這个局长啊陈肇始嘅讲法咧，就话系同国家卫健委紧密联络，咁啊似乎冇讲到，冇错啦，系冇讲到话应该系我哋有呢个医护人员或者专家去到武汉嘅。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嗱，我唔知佢哋惊咩啦，我唔即系呢个我唔会话即系佢哋惊。其实佢去到呢咁嘅情况，因为嗱，嗰啲个案越嚟越多啦，系咪？38啊，而家又即系 三十八啦， 会系啦，去到38啦。咁其实佢哋有冇一个警觉性？喂，要做嘢噶咯，唔系净系大家书信来往，打个电话，整个 email，因为要派啲专家，袁国勇又好，何柏良又好上去，真系要真真正正大家，因为讲嘢嗰啲。 但系有阵时候可能系香港想上去都未必得噶噃，即系会唔会又咁咧？即系你， 因为 你知当地系咪肯接待你，或者系开放呢个资料 俾你啊？呢样嘢咧，去到咁样嘅关键咧，我正所谓即系大家血浓于水，正所谓大家系即系因为。上次2003年嗰個沙士咧，就因為有啲人落咗嚟唔知道，大家亦都冇通報啊。反而我咧好唔，我就唔會擔心香港嘅醫療嘅嗰啲專家或者嗰啲醫務人員咧，佢係真係好盡心盡力嘅。呢樣嘢我一定要同佢即係講聲，即係好多謝佢哋。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咧，我哋咧嗰啲官員咧真係要派快 即係去武漢睇一睇啊，了解嘅情況。 係啊，真係啊，因為要做呢樣嘢。 明白曬，唔該你啊，查先生。咁啊，查先生講到咧就係到底香港嘅醫護人員啊、專家係咪應該去武漢實地視察咧？咁樣咁呢個咧，應該有機會再討論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呢個武漢不明肺炎疫情可以打嚟187231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接通咗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馬仲怡，同佢傾下咧。就我哋都知道咧，醫護界咧好關注今次嘅事件咧，尤其是對到底個公立醫院體系或者而家嘅醫療體系裏邊咧，應唔應付到而家嘅疫情咧？咁樣，馬仲怡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你好啊，我哋想问一问咧，嗱，而家咧医管局就讲咗啦，就话佢哋咧系如果有必要嘅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有喺72小时里边咧，就将呢个隔离病床咧增加至到1400张嘅。咁医生咧医护界嗰方面咧就质疑啦，就你病床增加咗啫，咁人手够唔够咧？咁或者你可唔可以同佢讲下到底而家人手嘅情况咧？医护界咧到底点样评估今次应付嘅时候个人手其实系咪足够嘅问题咧？ 嗱，我哋都即係其實個個同事啦，都同所有媒體同埋市民一樣啦，對於琴日即係局方講話由480變到1400咧，都感覺到好驚訝嘅。咁我哋嘗試去諗呢1000張嗰、那個即係差額係點樣嚟，點樣變出嚟啦。咁我哋估計有一啲咧就係、是、譬如話喺譬如馬嘉烈醫院嗰個感染大樓未開 始用的傳染病病房啦，或者可能有一些新醫院未開始用但是有這個隔離功能的病房啦，那這裡可能已經是有幾百張啦，那另外就是可能現在呢其實各個醫院呢都有一些叫做單獨病房的，那其實他們都有一些各樣氣負壓的功能的，不過就以往需要那個隔離病房的數目不是那麼多，那他們呢就即係一間房擺幾張床就做住啲普通病房先啦，咁樣。咁如果佢話要快速地咁樣去變咧，可能就要將呢啲房咧就快速開翻個負壓機啊，將幾張床就變翻做一張床咁樣情況。咁你話真係如果如佢講七十二小時之內由480變到1400咧，我就唔睇到真係一下子有咁嘅人手可以即係應付到呢1400張病床。咁尤其是記住我哋唔係淨係做呢1400張㗎嘛，而家我都睇返我自己間醫院，我今日上午九時嘅我個區嗰兩間急症醫院呢，今日上午九時嗰個內科入住病房嗰個機率都係3%嘅，咁其實所有病人喺急症室等候上病房都等緊10個鐘以上啦，咁同時已經做緊各樣各樣嘅，即係呢個自愿加班啦。咁樣咧，就我見唔到有咩方法突然之間會再增加到比較多嘅人手咯。 咁而家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頭先按照你講咧，即係喺設備硬件上咧，要增加依1400張病床係可以嘅，但係你哋擔心係個人手問題，可唔可以咁講？ 因為事實上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醫管局係冇可能短時間聘用到咧新而有經驗有能力嘅人嘅，即係你最多喺私家市場度入嚟嘅啫。咁但係私家市場佢哋都好忙碌嘅，而家呢個流感高峰期，再加上私家市場其實無論醫護方面，佢哋都未必係有經驗做呢啲傳染病感染嘅工作。咁唯有嘅，其實我相信就係調配啦，透過服務嘅重組同調配啦，將一啲原本唔係做呢方面工作嘅同事就調去嗰度啦。咁可能一啲不能減產嘅工作都可能靠一啲即係出面私家嘅即係幫忙下啦，但係我相信如果真係疫情去到呢個階段，就可能參考返當年即係沙士嗰陣時嘅情況啦，有啲服務係要即係直情係送出去私家度做囉，例如我都問嗰啲前輩，當年有一啲嘅都好緊急嘅手術㗎啦，都係要做㗎啦，但係就將佢出去私家醫院度做啊，咁樣 即係話由原本即係一啲唔係呢啲疫情嘅相關嘅個案啊，就移去呢個私家醫院，係嘛？即係將人手係集中去應付，即係由呢個所謂不明肺炎引起嘅一啲病人啊，咁樣。 係啦，係啦。 咁你覺得而家整體醫管局應對嘅方法啊，同埋啲措施咧，你哋有冇咩回應咧？滿唔滿意啊？或者有冇啲嘢係冇做到或者做得唔夠咁樣啊？ 嗱，咁坦白講啦，而家疫情都仲係早期啫，咁我哋而家暫時見到壓力都係一般流感高峰期嗰、那個即係逼爆嘅壓力多。咁我哋都見到就醫管局本身都好快將嗰、那個即係應對級別就係即係由即係去到嚴重啦，咁減少咗醫院嘅人流啊，大家戴口罩，我覺得呢啲都重要嘅。咁但係你話發展落去即係我諗好睇夠唔夠呢，好睇究竟呢個病係咪真係喺社區度爆發啦，呢、這個病係咪真係人傳人啦，同埋第三有冇咁唔好彩好似當年即係沙士一樣，我哋而家識得話所有高危嘅病人都直接隔離啊，去曬隔離病房統一處理啦。咁但係總有咧，當如果染病人數好多，仲有一啲市民咧，佢又隱瞞自己嗰個旅遊病歷啊各樣，咁佢咧就佢只係我哋當佢普通肺炎，咁佢入咗一般嘅病房，咁樣呢個咧就係一個危險之處啦。因為一般嘅病房無論嗰個擠迫程度啦、人手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感染控制嗰個情況咧，都同隔離病房係有分別嘅。咁呢個令到可能咧，到時醫院會唔會又好似當年沙士變成醫院都係一個爆發嘅地方？咁如果係呢三樣嘢咧，咁樣就、那個情況就好難控制落去。咁 但是其實會不會真的去到這一步呢，其實都是好看社區的病情有多少咯。如果社區那個爆發是很嚴重呢，總是會是有 case 會走漏了去普通病房的了。 是啊，媽仲兒，你覺得如果是你被人從一個醫護人員的角度講呢，現在來講最重要是做好哪樣東西，就在個預防工作裡面是最關鍵的，你覺得是哪樣東西要做？ 我自己覺得就都從頭先的聽眾一樣，我覺得我們首先對這個病要有多些資料啦，就包括國內的疫情現在是怎樣啦，國內我對重症患者那個其實他們那個病況是怎樣啦，另外就是說其實現在這個病那個確診那個即是那個界限是怎樣定啦，其實都沒有人講到的，即是 你們譬如在醫生或醫護界裏面是沒有這些資料的，剛才你說 沒有，連教授都說他都有很多不知道因為事實上現在重症的病人或者首批的病人都是在武漢的嘛，我們都沒有人可以去到武漢知道，而武漢也都沒有說譬如你說哪一個程度的肺炎啊，我就說是這種就是這種病啦，因為肺炎是一樣很普遍的病嚟噶，亦都發現有好多唔同程度，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呼吸道感染嘅症狀亦都係好 common 嘅。咁所以真係要多啲資料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快啲讓我哋香港嘅專家可以上去啦。我知道其實好多專家都係贊成呢樣嘢嘅，但係奈何似乎未聽到政府同埋國內嗰度有咁樣嘅安排咯。 咁但係起翻香港咧，起翻香港裏邊，譬如要預防或者即係應對今次咧，又有啲咩嘢係最重要要做？ 我想最重要就是其实讲去到医院呢已经是失了个防线的了。其实那个防线是在一个社区那里，即包括譬如说堵截那些染病者来香港啦，还有在香港那里即是减少即市民在个社区传播啦。有一样东西我是觉得都挺失望的，就是市民呢就开始自己懂得即紧张起来去买口罩食，但我还未听到即係任何一個官員即係去講話，大家要留意啊，少去咩地方啊，連美國疾控中心都開始話提咗一個綠色旅遊顯示，即係叫我哋去即係你去武漢嘅時候，避免去呢啲地方。咁其實好多香港嘅專家都有講，但係政府就仲未有一句。連台灣都出咗一個旅遊警示啦。咁而昨日仲有記者問到局長，喂，究竟你覺得市民應唔應該喺公眾地方戴翻個口罩啊？咁佢都知唔以對，政治行先。咁我覺得對成個即係疫情控制毫無幫助。咁我覺得即係政府而家可唔可以擺低咗啲政治嘅嘢，即係做翻個公共衞生先咧？ 即係唔好咁驚嚟戴口罩。 是啦，同埋我都覺得要開始同返市民宣傳返究竟其實應唔應該去武漢啊，去嘅時候你應該點做啊， 即係類似旅遊警示啦，即係 係啊，呢個都好重要囉。 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咁啱同我哋倾嘅就系马仲仪，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咁佢提到咧就系到底社区里边咧系点样防治咧，同埋社区咧可能先系第一道嘅防线嘅。咁啊，自由风而家系倾紧关于武汉不明肺炎嘅疫情嘅。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Hugh again. 上次讲完 early 嗰个 a 音咧，咁我今日咧想讲多一个字，就系咧 girl 嗰个 a。咁 girl 呢个字点读咧 ？G I R L 女仔啦。第一，如果系 British English, it's girl。先读咗个好简单嘅 girl。OK, girl, you don't have to.Round your lips, 嘴唇唔使嘟出嚟 ，girl, and then 跟住 followed by an L sound, girl, la la la la la, 呢个音 ，girl, so she's a very pretty girl, or she's my girl, girl. 如果系美式英文咧，就会听到埋咧嗰个 R 音嘅，就 girl, 小叔读得唔系几好啊，美式英文，咁所以使唔使卷你咧，视乎你系美式英文定英式英文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Hs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倾紧咧关于咧武汉不明肺炎嘅疫情嘅，咁啊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黄先生打通咗电话，同阿黄先生倾下先。 你好啊，陈景祥。 系黄生你好， 我想问一问你，而家香港政府又唔觉得话宣布咩红色、黄色警示，又冇人讲话戴口罩全民啊？又你夠膽上去咩？上面阿爺嚟噶嘛？ 嗯、 你呢個係仔嚟噶嘛？嚇、 嗯 啊！一味喺度立法會度講，得噶啦，得噶啦咁，啱唔啱啊？ 但公共健康都唔驚嘅，其實 唔係驚唔驚嘅問題。你而家越嚟越多， 最緊要保障到市民嘅健康啊嘛！ 你而家越嚟越多啊，問題上你突然之間又翻十個落嚟又有咁，你驚唔驚？ 嗯， 係咪先？你無。即係冇法估計呢樣嘢嘛， 嗯、 你好簡單啫嘛。喂，周圍醫院都爆標嘅、 嗯， 你又話隔離嗰度隔離，咩咁多隔離啊？ 嗯， 啱唔啱啊？即係你好似喺香港電台，我住喺香港電台隔離嘅，陣間你哇嗰度又有嘅，你一係宣布佢唔夠膽講話宣布黃色、紅色嗰啲嘅，上面是話爺啊嘛。 嗯， 你明白 好啊，明白啦。黄生就话咧，即系讲到即系呢个疫情里边咧，系咪应该提出多少少嘅警示或者咧提醒市民咧？咁呢个当然政府应该要做嘅，因为呢个系其实牵涉呢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嘅。咁好啦，咁我哋到呢度咧就再倾一倾下关于咧就系今次里边咧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咧即系买口罩咧，听讲话买唔到，同埋咧就有啲药房咧曾经咧系提价咧即系卖到好贵一盒嘅。咁到咧现场情况系点样嘅咧？咁我哋今日咧有一位记者咧就系去咗九龙城来旺角嘅药房睇嗰啲口罩咧嘅情况嘅，就系黄女啊，黄女你好， 系徐景祥你好啊， 系你好啊，你系咪同我哋睇过咗而家嗰个市面上啲口罩嘅供应情况咧？ 冇错啦，咁我今日咧去咗两个地方啊，包括就系九龙城同埋旺角啦。喺九龙城咧就去咗五间嘅药房啊，旺角就大概12间左右啦。咁两个地方嘅店员都普遍都讲到就系话因应住近日肺炎嘅新闻啦。都多咗啲市民啦，同埋即係問有冇口罩買啦，同埋都甚至買埋啲口罩嘅。咁個數量咧，大概比起平日咧多起碼至少一倍啊。咁其中有一間都講到就係話平日咧一星期一盒10個裝嘅嗰啲口罩咧，就賣到10盒嘅啫。但係近日呢幾日咧就賣咗成30-40盒嘅。不過咧雖然佢哋都賣咗咁多口罩出去啦，但係啲藥房咧都冇因為咁而賣曬啲貨嘅。大部分咧都話啲貨源都充足嘅。 係啊，黃女，即係話你去到九龍城同旺角，如果你要買咧，都買到嘅。 都買到嘅，係啦。只不過有個別一兩間就真係唔係太多嘅啫，但係都輕易都會買到嘅。而且譬如。甚至乎喺旺角咧，都大部分嘅藥房都喺門口擺曬啲各式各樣嘅口罩出嚟㗎啦，都唔係話有一個困難喺度啦，喺買口罩方面。 咁價錢有冇話要加咗價㗎，或者咩㗎？你知唔知道個價錢 嗰方面？方面咧，啲同嗰啲街坊或者店員都傾過咧，佢哋平時大概咧普通嘅外科手術口罩咧，大約一盒。10個裝咧，大概即係1蚊1個平均啦，大概呢個價格度啦。但係呢幾日咧都大概賣到係平均係1.1至1.6咯，每一個去計嘅話，咁都係個價錢都有比起平時係高咗少少嘅。咁但係其中咧喺旺角咧就見到一啲譬如 N95嘅口罩咧，就只能夠係散賣啦。咁大概係10至15蚊1個咯，咁其他譬如一啲外科嗰、那個普通嘅外科手術口罩咧，如果散買你就會大概3蚊1個咯，咁但係你喺九龍城咧就係散買嘅話咧就會有難度一啲啦。 你現場睇到咧，譬如嗰啲藥房咧，多唔多啲街坊喺度問緊要買啊，或者咩成咁樣啊？ 我去過咁多間嘅期間咧，咁大概每間都停留大概5至10分鐘嘅時間啦。咁喺同店員傾偈嘅期間咧，只不過得一兩間喺我同店員傾偈嘅期間，有2至3個市民就去買咯。基本上其他都冇話特別多人入去幫襯啊，甚至乎買口罩咯。 咁你幫襯嗰啲多數你見到都係買一盒啊，有時係會買好多翻屋企咧。咁有冇見面呢個量啊？ 多數都是一盒咁樣賣嘅，即係大概有啲唔同包裝啦，有啲一盒有40個啦，有啲就50個咁咯。 咁你買嘅時候咧，即係嗰啲藥房自己都講咧，佢會唔會講到話個供應會唔會斷貨啊，或者等等咁樣？ 即系要买就要快啲啦。咁即系佢有冇一啲即系准备嘅咧，或者会唔会入货都多咗啲咁样咧？有冇问过？ 佢哋都冇特別講到呢一樣嘢，因為當我同佢哋問佢哋會唔會話即係近排有冇因為買多咗而有啲擔心會要補貨啊，或者冇貨賣啊，佢哋都好多都係話基本上之前已經入定啲貨㗎啦，咁都唔會話因為呢一排個銷售量突然間升得咁緊要而要即刻補貨或者會有個缺貨嘅情況出現咯。 即係你嘅現場所見其實係供應係夠嘅，可唔可以咁講？ 夠嘅，佢哋都話都要或者再睇多一排先，睇下去到农历新年左右嘅时间，再观察下，睇下到时先决定使唔使再补货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我哋记者黄磊呢个去咗九龙城同旺角咧，睇下呢个药房卖口罩嘅情况嘅。咁我咧喺电话机旁边接通咗卢先生啊，同卢先生倾下先。卢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系请讲啊。 系，其实今日我有三个 point 想讲嘅，咁第一个先想讲先，其实口罩嗰度咧供应系够嘅，咁咧我嘅个人意见认为，因为当时沙士咧，其实咧我个人咧都系好干净嘅，我就冇戴过口罩，或惊呢样惊嗰样。 你唔担心啊？你唔戴？ 我完全唔担心，因为咧只要咧，我好记得当年沙士咧，我病啊咳啊啲都好咧，即系你卫生个人卫生做得好得噶啦，即系。咁嗰啲咩口沫横飞嗰啲咧，其实唔使担心啊。只要个人个卫生做得好咧，大家个社区，我啱啱想讲咧，因为我住个社区古林区咧，嗰啲公厕咧就污糟邋遢，因为唔系关啲清洁人士，就系嗰啲嗰啲男士咯。 即系要小心啦。 吓、啊，第二样咧，我仲想讲就话，医护人手唔够，系咯， 系， 咁就请多啲医护人员。 系阿卢生，你自己都要小心啲话，你好似都系咯， 好。 是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卢生。咁卢生咧就可能佢自己都要戴翻口罩啊，即系唔好话唔戴啊，因为虽然你自己小心啫，但系你唔知啊，因为而家疫情咧都仲系扩散紧嘅。咁自由风咧而家系倾紧咧关于武汉不明肺炎嘅疫情嘅。咁我哋稍后咧会再倾下啲其他嘅话题，大家有兴趣打嚟18723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快线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已经排到去小榄啦。咁反方向去元朗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丁九。另外，北角春秧街嘅火警清场，而家春秧街全线系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启业村同埋伟业街天桥。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087点，跌234点，总成交金额系接近966亿元。恒指夜期而家做紧28134点，升紧76点，成交接近3000张。五大升幅股份：平安证券集团控股、威扬酒业控股、中国油气控股、环球大通集团、东方明珠石油。五大跌幅股份：创星控股、招威控股、黄河实业、添利。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82蚊，跌3.6；盈富基金28.25，跌2毫；美团点评106.4，跌4蚊；阿里巴巴210.8，跌8；友邦保险83.8，跌0.5；小米集团11.08，升8仙；中国平安92.45，跌1.15；建设银行6.56，跌5仙；中国银行3.22，跌6仙；港交所268.2，跌6。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9，日元108.5，瑞士法郎0.972，澳元0.687，加元1.302，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3，港金收报14,730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81.19美元。卖出价1,581.6美元，港汇指数105.9，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喺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路村对开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御田苑。就系、是、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路村有意外，龙尾御田苑。咁另外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嘅第三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兴田村。至于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意外事故咧，都已经清理好噶。不过车龙咧断断续续，而家龙尾都排到近扫管笏。另外，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加龙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 Mega Box。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加多利浩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油站对开。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车龙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段嘅交通都系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慢车，龙尾去到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接近锦绣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喺葵涌嘅葵福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嘅中快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带嘅交通繁忙噶。咁而家车辆沿住葵福路去荃湾方向只能够使用慢线左转入去永基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而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揾专人问下啦。 一齐打得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演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 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老年研究学会、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责任。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新闻翻嚟咧，自由峰会倾一个新嘅话题咧，就系关于政府咧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嘅问题啊。咁今日同我嘅拍档评论员就系袁利昌啦，袁利昌啊，你好， 系你好。 咁一阵你要听你多啲讲啦。咁啊，咁啊，点解咧？嗱，咁我哋讲讲呢件事嘅背景先啦。咁大家知道咧，就六月呢个反修例风波开始咧，咁啊一直都有唔少嘅社会诉求咧，就希望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噶。咁啊，包括咗调查好多即系警民，尤其是警民冲突嘅议题啦。咁啊，但系政府一直咧就都表示。不会成立的，但是到近期到后期就特首林郑月娥就说成立一个是独立检讨委员会。这个检讨委员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还有到底跟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有啲咩分别呢？咁据报道呢，咁政府嘅高层呢最近呢就见咗一批嘅学者呢，就讨论呢关于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嘅事嘅。咁我点解我今日嘅评论员袁利昌呢就需要讲返多少少呢，就见嘅呢批嘅学者里面呢，咁袁利昌呢就其中一位呢，就有出席到呢、這个即係探讨啊，点样成立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嘅事嘅。咁啊，不如我交俾你袁利昌，你讲讲即系当时你哋点样倾法啊，或者可唔可以有少少介绍咧吓？倾过啲咩嘢嘅咧？其实当时 系咯。咁我而家首先卸下我评论员嘅身份先喺呢一节嗰度。咁系其实。其实呢个佢个身份邀请我嗰个人，其实佢系有一个系叫做有一个新嘅叫秘书或者位主任啦，其实叫做检讨与研究管治相关嘅深层次矛盾，有一个咁嘅 task force 嘅，佢代表一个咁嘅工作小组嘅， 即系呢个工作小组嘅名义请你嘅。 系嘅，系嘅。咁呢个工作小组就隶属呢个劳福局嘅。 嗯。 咁所以你劳福局当然局长啊罗志光啊，同埋佢后面背后嘅研究助理、研究主任都有出席啦。咁但系当然呢、這个你做得一个工作小组，佢唔系净系得劳福局本身啦。咁譬如你喺报道都听到啦，咁亦都有聂德权局长啊。有馮晴淑琪啊，有蔡若蓮啊，有 啲政府嘅官員啦， 唔同政府嘅官員，所以都係一個跨部門跨局嘅一個小組嚟嘅。咁係咯，琴日當然亦都好多人問，喂，呢個係咪就係獨立檢討委員會嚟？咁我話唔係，因為其實我諗大家睇資料都見到啦，其實佢啲會議大綱係。有人 quote 咗話好空泛，但我諗我應該話翻係好廣泛，應該係，因為佢基本上就係話 包括啲咩嘢 係啦，回歸以來嘅六大管治挑戰，但其實我覺得又同個數量冇乜關係。佢即係話其實回歸22年，咁而係咁啱講係而家最近嘅反修例風波啦。咁其他又譬如係啦，啲內地與香港融合衍生問題啊，經濟民生問題啊，一國兩制。嗰個解讀嘅問題啊，啲 generational 啲代際嘅矛盾咧，咁佢仲要列咗出嚟，所以基本上係無所不包嘅。咁佢亦都第二部分就係話，咁點算咧？咁未來政府嗰種，既然你而家話有好多深層次矛盾啦，咁第時 未来政府的管治模式究竟应该一样点样呢？咁其实有一个都冇登出嚟嘅，其实佢系话即系佢都想将来系有啲研究可以进行嘅，所以你都睇到其实喺独立检讨委员会之后，咁其实佢都想。是有啲學術嘅基礎啊，佢都想唔係淨係一班人嚟咁講咗咁，你背後應該有啲理據嘅支持，有啲學術嘅基礎喺後面，喺後面。咁當然有譬如琴日都會有啲記者嚟打嚟啦。咁佢首先就問這個頭先都講呢個係咪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咁我唔係，但係其實諗下，又發現這個政府其實都有意。是將呢、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同一個叫社會新聞事問題係綁埋一齊，因為其實市民嘅期望，當然我哋大家期望都大部分都係想要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但係因為要有調查權，可能亦都牽涉到警隊各方面，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困難嘅。但係我諗當初林鄭喺11月應該可能20幾號所提出嘅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佢話參考英國嗰陣時啊 Tottenham 嗰個情況，佢去檢討社會動亂或者動盪嘅成因。咁我諗好多人個心目中都係諗，其實你至少都有啲嘢可能要關翻呢、這個即係平時喺啲街頭嘅運動啊，譬如可能721啊、831嗰啲，咁先至人嘅概好多人嘅概念都係。獨立檢討委員會至少要觸及到呢啲咁嘢，但係而家你見政府係有少少係又未入係咯，係迴避，甚至係咯，都係又未到捉字室嘅，就係總之佢夾硬將兩嚿嘢本來係咯深層次問題，應該係佢自己可以分開去研究嘅，分開可以撥款又好，可以揾唔同嘅部門，但係佢而家其實就將兩嚿嘢綁埋咗一齊咁。 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政府咧係成立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啦。咁咧就最近咧就見咗一批嘅學者咁就探討下咧關於同管治相關嘅深層次矛盾問題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對呢啲問題或者議題咧都要想發表意見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啱同我哋頭先傾緊咧，就今日嘅評論員啊袁尼昌咧，因為咧袁尼昌都話咧佢今日有多個身份啦，就係佢係最近咧就見過政府啲官員咧，就係探討頭先講啦，就係關於啲管治相關嘅深層次矛盾。咁啊，袁尼昌，我想整理下頭先你講嘅嘢先啦。第一咧就係呢個見面咧，除咗一啲政府官員之外咧，就係你啦，同埋包括咗一啲其他嘅學者嘅。如果政府官員之外嘅學者人數有幾多個 啊？總共有八位啦。 有八位是都是基本上一些学者背景咁上下啦，系咪？ 学者同半学者，或者至少有一部分都有，譬如博士学位啊，或者喺对香港嘅问题都一向都有啲研究咁 样。亦都正如你讲咧，即系呢八位学者加埋啲政府官员咧，咁其实你自己嘅感觉上咧，其实系咪都系真系为咗系成立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嘅一个前奏？或者其中一個嘅準備功夫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其實喺成個會議，淨係提及獨立檢討委員會，其實就係話佢都想獨立檢討委員會咁啊，你可以係檢討好多嘢噶嘛。咁所以佢都想收窄一啲範圍，究竟佢應該去檢討咩？咁當然我頭先講到呢個小組，這個工作小組係專係針對管治相關嘅深層次矛盾嘅。咁係咯，咁所以其實佢會集中咗喺呢部分先，但系我唔知道佢有冇其他系可能同其他嘢相关嘅，即系唔系同管治嘅，可能有其他问题，我唔知道佢有冇开呢啲咁嘅会议喺入边。 嗱，呢八位咧都系学者啦，咁但系我睇翻咧就系即系曾经参与筹备嘅呢个政府高层啊，罗志刚局长啦，咁佢都有讲过咧，就话咧系希望请唔同背景嘅人士噶，除咗学者啊，可能社会人士啊，社会意见领袖啦，咁啊，据你所知咧，我想问嘅问题就系、据你所知会唔会都有一啲其他呢方面咁嘅背景嘅人曾经。见过咧，同政府倾咧咁，咁啊，同埋咧，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如果净系学者嘅话咧，你觉得足唔足够咧？系咪真系需要有啲其他嘅社会人士？即系如果到时候有一个咁嘅独立检讨嘅时候咧，嗰个人选成分嘅组合啊，应该其实要点样嘅咧？咁样有冇喺会上大家倾过咧？其实 咁虽然表面上我哋就话系学者啦，譬如琴日你哋睇报道都睇到，譬如阿郑云泰博士都有嚟到嘅，咁佢除咗学者系咯，佢除咗系学者身份，其实佢都系代表中大亚太所个民调中心，咁佢就会俾到多啲，譬如其实喺回归以嚟咁多年有啲民调嘅数字啊，咁样。咁另外一位李浩然博士，咁当然佢系法律方面嘅，咁佢亦都可能同。 同阿黃振文都係法律專家，即係內地嘅嗰啲會比較熟啲，會了解嗰啲情況。咁所以都其實又唔係一個非常之單一嘅背景嚟嘅。但係反為你會比較擔心嘅就係而家比較願意同政府去溝通或者去開呢啲會議嘅，其實都係一啲即係主要係親建制嘅，至多係比較中間少少嘅。咁喺反對政府嗰啲人，其實基本上係冇乜機會，即係一來佢未必願意入去啦，二來政府亦都未必邀請佢哋。所以譬如喺琴日情況，大家可能會多咗着眼咗喺陸港關係，甚至陸港嘅融合入邊。咁緊陸港融合係咁固然係係呢個叫深層次矛盾或者管治挑戰嘅一部分嚟嘅，但由於你個選擇嘅人係傾向係同建制個關係深啲嘅，咁所以會令到個討論係會傾向咗去嗰邊咯。咁其實呢個會有所不足嘅。 嗯，因為都有提過咧，就係政府咧希望今次裏邊咧成立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嘅時候咧，係揾一啲中立嘅人士啊。咁啊，其實呢個中立，其實應該點樣去界定呢？咁啊，譬如話可能學者會唔會今次邀請嘅對象呢八位呢，其實可能都係覺得叫中立啲啦咁。咁但係其實呢個中立嘅意思係咩？係咩意思咧？點樣揾咧？個界定係點咧？因為今次大家知道啦，呢個反修例風波其實引起個社會嘅撕裂啦，即係大家都係要分立場啊、分顏色啊、分等等乜嘢噶。咁啊，你自己覺得呢個中立嘅人士裏邊咧，其實係點先叫中立呢？ 其实今时今日你都知道，要揾到中立嘅人，可能真系凤毛麟角，系好难嘅。同埋即系，就算有啲人自称自己中立，你外面已经系通常都会标签咗佢，或点样。所以一定程度咧，其实揾学者应该系比较稳阵少少嘅。但系当然，你都知道，呢个风波已经经历咗半年有多，其实真系未表态过或者真系展示到好中立嘅学者，其实又好有限嘅。咁当然，其实头先喺我哋筹备紧呢个节目嘅，都讲过，如果有时，如果你真系讲紧管治相关嘅深层次矛盾，老实讲，其实香港最主要的学者可能吕大乐啊、张炳良啊各方面，其实你就咁讲几个出嚟，其实都已经知噶啦。咁所以我个人反为希望呢啲真系研究开香港问题嘅，会盡早當局可以邀請佢哋，或者去約同佢哋約談，至少睇下佢哋喺今次對今次風波嘅睇法係點樣。 其實而家呢度大家個坊間都觀察緊咧，即係成立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咧，似乎揾啲成員咧，即係真係出任呢個委員會嘅職位啊，或者譬如主席啊、委員等等咧，似乎都唔係有好大進展，或者聽唔到話有邊啲人選嘅。咁而家據你所知啦，或者係睇翻曬成件事啦，其實揾人嗰方面係咪都幾困難呢？ 係咯，我相信揾人其實短期內係唔容易嘅。但我又睇到，雖然我頭先話佢嘗試將獨立檢討委員會同埋深層次矛盾或者問題綁埋一齊，但我反為睇到一個機會，其實探討呢啲管治相關嘅深層次矛盾，其實本身就可以分開嚟搞嘅。即使如果佢真係咁唔好彩，佢揾唔到人，成立唔到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但係就咁係政府而家佢表示出嘅態度，至少佢會願意喺應該喺勞福局個編制也好啦，喺創新辦嘅編制也好啦，其實佢都有啲研究嘅小組喺度嘅。咁其實早就應該呢兩個小組或者即係政府也好，呢兩個小組其實早就應該去從事呢個研究啦。咁呢個當然亦都係會翻我哋之前，亦都係對政府有啲舊病，就話點解取消咗呢個中策組？因為如果以我哋舊時嘅經驗，其實中策組如果本喺個仲喺個編制入邊嘅話，其實早喺風波發生咗，可能頭一個月或者最遲可能幾個月之內已經召開咗好多唔同嘅會議去傾呢個問題，其實已經開始着手緊去處理緊呢啲問題，但係而家就係正正冇咗中策組，令到你都覺得係有，我諗羅志光可能自己都有啲尷尬，因為我個人解讀就係佢係政府入邊係最學者型嘅一個局長啦，咁所以由佢嚟主持呢樣嘢，但係本身可能係應該創新辦去做呢樣嘢，咁而家變到係可能勞福局比較主導呢嘢。咁 就會唔會係因為個信任問題啫？即係好多人都話講，因為羅志剛係同阿特首林鄭月娥係因為可能夾得嚟啊，或者類似咁樣嘅啫，即係未必一定係，因為勞福其實就基本上好清楚啊嘛，你就負責勞工福利噶嘛，即係政策範疇。如果真係用政策嘅分，應該就係聂德权啦，系嘛？政制及内地事务啊嘛，即系呢个分别就咁啦。咁啊，嗱，依我哋就唔知佢个筹划或者系点啦。咁啊，好啦， 袁利昌你去见咗㗎，都有傾過㗎。咁、你頭先講我哋揾人話咁難呢，咁如果而家政府邀請你正式係要做呢個檢討委員會嘅成員之一，你會唔會考慮呢？ 我應該唔會考慮，所以某程度我就係知道今次係真係入去係傾偈嘅，唔係叫我加入呢個檢討委員會嘅，咁所以我先去同佢傾嘅。因為 咁你都唔肯去做喎，咁點啊？即係有啲咩人去做啊？即係點？或者點解你講多少少咧？點解你？ 因為我頭先都講到，其實譬如你如果真係正正經經係去做啲研究嘅，揾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嘅，我冇問題，我可以幫你去做。但如果我要变成你独立检讨委员会入边一个招牌，一个生招牌咁样，我觉得冇呢个需要咯。其实你最后吓你要仲你要系为政府背书嘅，咁呢个我个人唔系特别愿意咯。但系我个人我觉得即系个体制要有改革啊，管治上系有好大嘅调整啊。呢个我认为啱嘅，亦都政府好明显系缺乏相关嘅研究嘅，令到佢到而家。佢俾到我，譬如琴日開會印象係我頭先都話嗰啲題目係比較廣泛啲或者空泛啲啦。其實佢都未有一個好大嘅概念，一個好確實嘅概念，究竟佢應該要做啲乜嘢？究竟管治入邊邊度出咗錯？其實佢都未搞清楚。其實， 因為我哋睇翻嗰個報道講，你就話嗰個六大管治挑戰啊嘛，係嘛？即係話而家即係約你嚟傾啦。咁包括咗就係反修例社會運動啦，其他嘅政治抗爭運動啦，包括佔中啊、人大831啊，咁即係好多場嘅嚇呢啲運動啦。咁內地與香港融合衍生嘅問題啦，對經濟及民生現況嘅不滿啦，同埋不同持份者對一國兩制嘅解讀啦，以及呢個代制矛盾，即係包括身份認同啊、價值觀咁啊六大項嘅。咁啊六大項裏邊咧都可以講到叫深層次問題嘅，咁但係焦點在邊度咧？咁樣咁袁利昌你就同我解釋噶啦。咁呢啲六大裏邊咧，到底係即係其實而家再檢討呢啲，其實個作用係點咧？同埋你覺得係咪應該再要收窄啲？焦點應該對準邊啲先至啱咧？ 系咁，所以琴日虽然佢列出咗呢六大管治挑战，但系佢都系睇下你邀请过嚟个学者或者一个参与者，究竟佢想讲啲乜嘢嘅啫。所以最后其实都唔系六样嘢都会讨论晒，其实都冇咁嘅事嘅。咁、譬如我个人，我不嬲喺香港大学其实教开一科叫《香港与世界》，咁我本身都有啲解读紧，譬如系咯港英时期，咁英国人做得有咩系啱，我哋有咩错？譬如嚟到一国两制啦，回归之后啦，咁究竟可能中方究竟改变咗香港一啲乜嘢设定咩 setting， 令到香港变咗做而家咁嘅模样咧？咁我会尽量喺呢啲方面俾出啲答案俾佢咯。 咁呢度倾嘅过程里边，啲政府官员啊，佢哋有冇咩回应啊，或者佢哋嘅意见又会系点啊？咁样其实个过程系点样嘅咧？佢哋点反即系点样反？ 咁当然 對你意見， 每个人去表达咗意见之后，咁譬如各局長都會有一啲簡短嘅回應嘅，但係佢後來都想係聽過曬我哋講嘢之後，其實都想係鼓勵我哋。如果我哋覺得係某啲題目係我哋自己都有興趣係做啲研究嘅，係可以絕對可以同佢接洽，可以俾交計劃書俾佢，咁等佢可以等佢可以可能資助我哋啊，或者幫助我哋去從事呢啲研究咁樣。 但係有啲敏感嘅問題，始終都冇特別提出嚟喎，係咪咧？譬如話，我哋一路都係講緊關於警民關係或者警暴嘅問題嘅咁樣，一路都唔包括喺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檢討或者傾嘅管治範疇裏邊喎，係咪咧？ 係啦，就係、是、成個會議，即使係係咯兩個半鐘，其實都冇傾過警暴。 你覺得係咪迴避呢個問題咧？其實政府依家 係啊，所以。回避啦，或者佢根本喺呢、這個喺呢個工作小組或者呢個會議入邊，根本係冇諗住去講呢樣嘢。 係啊，咁我啱啱傾緊咧，就係政府準備成立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咁我呢個時間咧，先聽一聽新聞，我哋翻嚟咧再傾其他嘅話題。 伊朗、加拿大、烏克蘭、瑞典、阿富汗、英國同埋德國報道話，機上嘅乘客包括82名伊朗人同埋63名加拿大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话，出事嘅飞机2016年制造，两日之前接受过检查。空难之后，航空公司停飞去德克兰嘅航班。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昼各区嘅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到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初时天晴干燥，听日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9至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快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同埋启德隧道。另外，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水泉澳村嘅交通意外就未清理好，车龙而家排到去沙田消防局。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警署。狮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车多，车龙排到加多利号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睇埋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加龙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挤塞，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排到博位。另外荃湾路去荃湾近住葵喜街车多，龙尾排到丽景港铁站。另外提醒翻，葵涌葵福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荃湾近住永基路嘅中线同埋快线都系仍然封闭紧，龙尾排到葵盛游泳池。驾驶人士沿住葵福路去荃湾就只可以使用慢线左转入永基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孙振荣。 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微昌， 这个运动给到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不可能的，筹组新型的工会其实至少可以巩固到一些相同政治理念的企业公司，令到他们成为一个联盟。 新声音，新角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老公，你看看这段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喺新闻翻嚟咧，自由风咧转一个话题啦。袁微昌啊，你大家都知道咧，即系1月1号之后咧，就系新嘅当选啦，诶，区议员咧就开始就任啦。咁亦都新嘅区议会咧都陆续开会啦。咁咧都出现咗唔少嘅现象嘅。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咧曾经倾过关于一啲揾地方咧，啲区议员啊个问题啊咁。咁但系更加即系发生多嘅事件咧，就系话咧，就是、新一届区议会开始之后咧，大家知道啦，今届咧就系可以叫大洗牌啦。咁啊，民主派同埋即系抗争嘅议员啦 幾乎咧係即係佔咗即係18個區議會裏面嘅17個啊。咁佢哋咧就好多滿腹大計啦。咁咧就其中一個動作咧，就係、是、想即係通常一開會咧就係會討論翻上一屆做過嘅一啲項目，咁同埋咧甚至係咧就計劃咧將佢推翻咗一啲咁樣嘅，尤其是地區嘅工程添。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觀塘區咧，咁咧就尋日咧區舉行咗第一次嘅大會啦。咁民主派咧就以28票贊成啦，同埋9票嘅棄權之下咧，就通過叫停咗咧就斥資5300万嘅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嘅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啊。咁呢個工程咧，當時喺個媒體啊，喺個即係公眾嘅討論咧，都的確真係好大嘅意見嘅。咁但係咧就個工程咧就應該其實係都初步即係經過財委會批准啊，開始撥錢去做噶啦。咁到一屆新嘅區議會出現嘅時候咧，就如果將呢啲情況完全推翻曬咧，咁到底係咪會出現一啲即係行政啊，或者唔知決策嗰個程序上嘅困難咧？咁當然更加大嘅問題就係新一屆區議會出咗嚟之後咧，因為個政見啊同埋個組合完全唔同曬啊，會唔會陸續有一啲咁樣嘅情況會出現咧？咁樣咁啊，袁麗昌或者同我哋都先分析一下先啦。即係如果依個咁嘅現象出現，對於個地方行政或者對香港呢個政治體系嚟講咧，其實會唔會都出現一啲問題嘅咧？其實 咁之前我諗過個原因就係梁振英嗰陣時都撥咗每個區1億落嚟啦，令到好多人都有多宏圖大計去做啲唔同嘅嘢。咁當然一直以嚟為人所懷疑甚至救病嘅就係呢啲係建制派入邊嘅利益輸送啦，即係有利益輸送之嫌。咁首先由政府撥咗俾區議會，咁區議會就係咯，即係你提出咗相關嘅工程，跟住就可能叫啲比較熟啲嘅承建商啊，各方面去做啲咁嘅嘢。咁當然真實係點？其實我覺得今屆嘅區議會應該好好地去調查一下啦。但係而家你見到佢哋一來，因為始終佢哋都係民選出嚟嘅，佢哋表態上其實你話佢哋就算心裏面可能真係都對個項目冇問題嘅。佢作為新開年、新開屆咁第一樣嘢，咁唔通佢冇可能咁順攤又去支持一樣嘢？咁當然背後，其實所牽涉嗰個政治嘅效應啊，各方面其實比呢個遠，比呢個複雜啦。所以其實我諗一陣間可能我哋聽個嘉賓嘅發言，其實可以再可以將個視線再拉遠啲去睇下呢件事。 係，我哋就傾緊咧，就關於區議會開始之後咧，就不同嘅現象出現咗啦。其中觀塘區咧就通過咗動議咧暫停呢個海濱音樂噴泉工程嘅。咁如果你係觀塘區嘅居民或者亦都對呢啲議題有興趣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咧，俾自由風咧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講翻關於觀塘區咧，我哋電話就接通咗咧觀塘區嘅區議員咧鄭景陽咧，同我哋傾下嘅呢個。话题嘅郑景阳， 系你好，你好， 系你好啊！我哋啱啱咧，头先就倾紧啦，就区议会开咗啦，咁你哋区议会亦都通过咗咧，就话动议系暂停呢个海濱音乐喷泉工程嘅。咁啊，呢件事里边咧就大家就好多人会留意啦，就系、是、到底呢啲工程咧，即系如果已经系去马噶啦，或者都当时上一届批准咗噶啦，你再叫停嘅话咧，其实有冇谂下嗰个后果会点样，同埋点解要叫停嘅咧？ 因为其实我哋喺成个嗰个选举期间或者甚至选举完咗之后啦，其实都听到仲系好多嘅居民咧，即系对于嗰、那个即系音乐喷泉有个好大嘅意见。咁、其实我哋翻查过即系政府一啲即系而家即系拨款嘅细节啦。其实而家佢系拨咗款，但系可能最多系两个 phase 嘅啫，即系两个 phase。咁佢可能大概可能最多都系拨咗可能2000几万嘅钱俾嗰个可能承办商。咁所以即係第二個階段，其實我都仲問緊啊，究竟係咪真係撥咗嘅？咁但係政府民政處一直都未答到我哋呢個部分。咁所以我哋點解嗰個動議就係除咗暫緩之外，亦都要佢交代翻成個工程嗰個合約嘅細節，就清晰俾我哋知道究竟其實仲有幾多錢剩。咁我哋有啲居民嘅意見就去到好極端嘅，就甚至話喂，成個音樂噴泉我都要拉到都好，我要翻個草地啫。即係因為佢覺得呢個係完全對佢係冇幫助，就冇用途。咁呢啲意見都有嘅，即係都唔係必係一個少數。咁所以我哋即係但係當然啦，我哋當我哋掌握咗成個即係剩低嘅錢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做一啲嘅項目嘅公投嘅。因為我哋有啲嘅新同事好好整咗啲嘅即係 apps 啊出嚟咧，其實係諗住可能就俾啲嘅選項俾我哋啲市民係盡快揀出嚟，希望盡快匯聚到個民意。我哋都知道就係話，如果拖落去啊，可能係啲嘅街坊覺得會唔會嘥咗錢啊？會唔會入都係錢嚟嘅咁樣？咁我都想盡快個共識係俾翻出嚟俾啲即係政府知道嘅。 系，而家个公投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到时候由观塘区嘅居民去决定，即系呢个工程系咪再继续，系咪咁嘅意思啊？ 工程系咪继续？或者工程嘅内容系咪即系要有大幅度嘅更改？同埋就系、是、甚至系咪就话，如果喺嗰个合约细节入面，如果我哋即系拉到咗啦，可以有个全新嘅项目出嚟，咁我哋可以即系都俾居民去选择嘅。即系我哋相信呢一届嘅即系议会嘅特色，希望就系一个叫还政于民嘅过程咯。 嗯，但系点讲都好咧，我哋一路都讲紧咧，无论议会或者一个即系所谓政府嘅建制里边咧，都有个流程噶啦。咁啊，因为上一届当然就同今届嗰个成员嘅组合系唔同嘅，啊，即系呢个大家系好清楚睇到嘅。咁但系上一届里边咧，都系经过晒一个我哋叫合法嘅程序咧，系走完咗成个步骤啦。咁但系你而家又要再去推翻啦。咁如果咁讲嘅话咧，咁好多嘢都要重新再审视过嘅噃，甚至已经做紧嘅嘢都系要审视过嘅，系咪咧？即系咁个议会嘅时候，嗰个流程或者一个秩序点样维持咧？咁你有冇考虑呢啲问题咧？ 明白嗱，我要即系回应翻主持人嘅。其实我唔认同，即系嗱，所谓合法点样定义合法先？其实我哋要求上动议，其实我上届当个工程仲未攞咗立法会攞签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系上动议要求讨论，同埋重新讨论翻，即系成个工程系咪合适翻成个观塘区嘅情况嘅。但系当时我哋系完全系唔俾讨论，建制派直接终止咗成个讨论嘅。咁跟住上到立法會公務小組攞錢啊，呢、這個嘅音樂版權公務小組係否決咗成個議案，但係政府一意孤行係要再將呢個議案係再攞翻上嚟俾即係立法會強迫佢哋要佢哋即係建制派齊人投票通過呢個議案。咁請問呢個又係咩道理呢？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居民係看在眼內嘅，好多都係係啦，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唔合理，係首先係政府即係成日都講個源頭喺邊度先，係政府帶頭唔合理先。呢个系最大个问题咯，我自己觉得系。 但系公务小组个否决咗啦，咁但系喺财委会就系通过咗系拨钱噶啦嘛，系咪？即系你呢个工程里边。 呢个系事实，但系即系而家就系个成个香港议会嘅文化就系佢有多数嘅，佢哋就话晒事，但系将民间嘅声音，甚至我哋喺社区做出嚟，喂，我哋有八九成人几次民调都系遇到呢个项目完全反对嘅，咁佢就执住自己议会区议会。多票，立法會多票，佢就強硬通過。咁而家我哋只喺我哋區議會還翻應該，即係市民應該有聲音出嚟咯。即係其實咁講話。 咁照你個原則嚟講，咁甚至連居民覺得有用嘅，如果喺嗰個公務小組或者其他方面，你哋個討論係否決咗嚟討，咁其實都要拉到噶咯。如果咁，如果以你哋個原則咁樣， 即係。你講嘅原則係即係話，如果 即係話，由於可能建制派由於佢當初佢個票數夠多或者佢人夠多，令到你哋連佢個討論啊探討嘅空間都冇嘅。咁如果照你呢個邏輯或者原則，咁甚至有啲咁即係基本上絕大部分我諗好多都係呢啲咁嘅情況嚟嘅。咁其他係咪咁？你會再繼續會睇翻可能個民意會覺得有用定冇用啊？定係都係跟翻你哋呢個邏輯或者大原則？其實佢總之係因為咁嘅情況而缺乏實際討論嘅，咁你哋都要拉到啦。其實 嗱，我哋一定會睇翻，即係我哋唔係嗰啲即係話啊，每一項上屆通過咗嘅嘢，咁都即係撈翻曬出嚟，跟住全部方面翻曬，咁唔係咁嘅。咁呢個一定係本身係有一個好強烈側面到嘅一個民意嘅基礎喺度咧，咁我哋先會即係去做。即係我講緊即係八九成，即係我哋喺。即係街頭做個即係調查嘅時候，係要求我哋去咁樣做嘅，咁所以我相信係有一個嘅即係 priority 嘅，即係絕對唔係話每一項都要攞翻出嚟講，咁呢個唔係嘅，咁但係即係呢個我哋好明顯係成個觀塘區議會其中一個共識，所以你都見到點解我哋第一個開嘅即係大會都要即刻攞出嚟去即刻暫停咗佢，因為每日都知道係攞使緊錢。所以我就更加有一个迫切性要去讨论咯。 郑景阳，你头先提到咧，嗱，而家成个工程咧就系、是、即系呢个音乐喷泉咧就系5000万噶嘛。咁你头先话即系而家已经系开始紧两个 phase 啦，系嘛？已经系 有可能系第二个 phase， 即系而家第一个 phase 就一定系噶啦。 咁嗰度系牵涉紧几多钱噶？即系话咧，如果而家系平到最后真系结果系要停噶啦，成个工程唔要噶啦，将会系损失几多？咁呢条数有冇咧？而家？ 我哋就一直都12月开始，即系我哋一当选，其实我哋已经追紧民政署，但系佢一直都冇话喂，我哋计紧，即系用紧呢个嘅理由去推搪我哋。所以我哋先要去大会去讲，喂，要佢公布成个合约嘅细节内容，梗系点样，即系要佢交代翻清楚出嚟。即系我哋都好心急，想知即系究竟成个嗰、那个第二个 phase 究竟到咗未？因为都 牽涉到差不多成2000多萬第二個 phase 咁講話，咁呢個可能已經係一個好唔同嘅選項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定要搞清楚嘅先，即係俾居民去自己去揀咯啲部分。 嗯，即係而家都未確實知嘅呢個數字， 未確實知嘅，即係真係知第一個 phase 定係俾咗㗎，因為係上個財政度嘅撥款嚟嘅呢個係。 嗯嗯，咁但係如果呢個使嘅錢多少會唔會影響到你嘅決定咧？即係舉個例，譬如原來係唔止兩個 phase 嘅，一路已經開始咗㗎啦。咁又嗱，你講到2000萬都好緊要，因為5000萬嘅工程，你2000萬其實都已經接近一半㗎啦嘛。譬如話係咪已經即係使到咁上下啦？咁可能都係要考慮咧。你覺得喂唔好嘥咗佢啦，因為你再整個就之前嘅錢全部冇曬啦。咁而且你再修復啊，整其他都係要有一個開支㗎啦。咁其實而家已經用咗幾多咧，或者毀約嘅時候會損失幾多咧？會唔會係成為你哋都一個考慮點嘅咧？ 都會嘅，但係當然啦，我哋即係就算話啊用咗一定嘅錢都好，可能話已經甚至話可能合約定得好嚴苛啦嚇，即係話你只可能即係繼續做，咁我都會爭取就話喂，咁工程內容係咪有得改咧？即係呢個我哋問過一啲嘅部門同事，其實係可能係有得傾嘅呢部分點都應該。咁我哋因為我想講嘅就係、是，如果喺我自己個人睇咧，因為噴泉點都唔係適合喺嗰個地方起嘅一個嘢，反而喺嗰個成個海濱上面咧，我哋而家爭好多嘅設施咧，係應該要去完善去諗嘅。咁呢啲嘅改動又得唔得咧？係咪先？我覺得呢個係可以探討嘅部分嚟嘅，即係都當我都係當曬一啲錢啦。咁其餘嗰啲係咪可以用翻喺一啲真係幫到觀塘區居民嘅地方咧？我打個例，嗰、那個海濱成日搞跑步一啲嘅城市嘅跑步比賽嘅，嗰度但係冇 locker、冇更衣室、冇任何呢啲嘅配備設施嘅。咁呢啲係咪可以搞翻咧喺成個嗰、那個即係撥款入面？咁我覺得呢度可以一併我諗喎呢啲嘢。 嗯， 系，咁你哋会唔会快啲谂？究竟如果真系唔整个喷泉，可以？你头先话可能话将佢恢复翻变一个平地，咁但系会唔会其实比较恰当啲，就快啲揾到一个代替嘅方案，或者俾居民真系会选择紧有啲咩可以做到？呢个第一样，但系第二系好你 OK， 你先。 我明白啊，系啦，即系阿袁生嘅意思嘅。咁我哋其实都只要得掌握到嗰、那个。即係工程項目嗰個細節，即係當大家啲所有條款都清晰啦，交出嚟之後咧，咁其實我哋就會推動喺即係社區度做嗰啲嘅諮詢，啱啱提及嗰啲即係甚至一啲嘅程式，去盡快攞到居民嘅民意出嚟，去俾政府知道。咁呢個我哋都唔會怠慢嘅，即係佢都甚至可能我哋即係依班嘅新嘅區員第一個要做嘅一個嘅重點嘅項目咁樣咯。 同埋你哋會唔會擔心，如果你呢個先例一開咗嚟，你就將前一屆區議會嘅決定去推翻咗？咁你會唔會擔心，如果第時人哋又攞到大多數，攞到區議會嘅控制權，又將你前朝嘅又推翻翻？咁呢個係咪一個會唔會係一個令人擔心嘅事咧？ 我自己就唔擔心嘅，因為呢樣嘢即係我做啲嘢係有個政治嘅代價同後果噶嘛。即係假如我做呢個係一個唔恰當嘅嘢嘅話。咁選民自然就會懲罰我哋啦，係咪？咁我哋而家都大家即係28個即係泛民議員都一致同心，即係去做呢樣，就證明我哋即係印證我哋其實我哋係願意付出一個代價嘅，即係我哋都相信自己嘅判斷呢樣嘢係正確嘅。咁當然，如果下一屆即係咁不幸啊，如果人哋攞翻個主導權，佢要推翻佢哋嘅，佢亦都有佢哋自己嘅政治代價。咁呢個佢哋自己嘅考慮咗呢部分就係。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啱同我哋倾嘅就系观塘区嘅区议员啊，郑景阳。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观塘区咧，啱最近通过咗咧就动议暂停呢个海滨音乐喷泉工程啦。呢个工程咧都系成5000万噶，咁啊到底观塘区议会下一步咧将会点样处理呢件事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参与讨论咧，或者你系观塘区嘅居民咧，对呢个工程其实有冇咩特别意见咧，或者你想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噶。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有声好书 《虎地猫》，作者刘克湘，声音演绎谷子乔。 多数虎地猫近因食物丰裕的关系，不仅缩小栖息范围，也能容忍其他虎地猫一起生活，接受彼此的领域重叠，相互依赖。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凌晨2:30到4:00，连续5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场波咁嘅款啊！哎呀，老鼠拉龟啲球员都乱晒埋啦！我唔讲啦，交俾你阿勤。 吓，啲球员都要星光熠熠咁样，我讲到啲名乱晒，我计唔得啦，交俾你啦，何亨。 我唔掂噶，我连啲球员名都唔识，石仔哥，交俾你啦。 嘿，你哋个个都唔讲，等我嚟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手下留情，交俾我石金华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傾緊關於觀塘區議會就是動議暫停海濱音樂噴泉工程，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可以打來1872311。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余女士就接通了電話了。余女士。 是你好。 你好，是的，請講。 我是住觀塘區的。咁同埋咧，海濱長廊嗰度咧，我一個禮拜都有一兩晚咧去嗰度跑步嘅。咁而家咧，嗰度已經係部分咧，已經係攔住曬，唔俾行啊！成即係同之前咧，簡直係兩回事嚟咯。咁我覺得，如果喺嗰度起咗一個音樂噴泉，一來嗰度唔係遊客區，係純粹係俾居民即係唞一唞氣嘅地方。咁二來，如果起咗一個音樂噴泉，而家起就話5000万啫。咁你往后保养费啊，剩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 即系余女士，你都系反对嘅，即系唔赞成起呢个音乐喷泉嘅。 绝对反对。 嗯。咁应该点样做啊？按照你讲，应该用咩用途啊？你当时有冇表达过意见？你觉得应该可以做啲咩嘢啊？即系如果要做一个工程嘅话咧。 即系保。即系点啊？即系而家你话即系掘空咗呢个位置， 唔系即系话咧？你话觉得个喷泉就冇用啦。咁但系话，譬如因为区议会其实都有啲咁样嘅工程嘅费用噶，咁啊做啲咩嘢？你觉得对呢个海滨走廊系会更加对居民更加有用咧？更加帮到佢哋咧？咁样 咁就系话咯，保持原状咯，即系整我哋有一个原本嘅地方咯，即系其实原本嘅地方咧。喺假日啦，即系无论喺假日啦，或者闲日啦，闲日就系好多人黄昏去跑步啊，或者食完饭出嚟行下嘅地方啦。即系日嗰度咧，其实好多家庭大细咧都去嗰度玩噶。 系、明白。 即系我觉得即系政府真系手下留情啦。 系 真系唔好喺嗰度起一个音乐喷泉咯，我唔该佢。 好，明白，唔该晒啊，余女士咧就觉得咧就冇需要起嘅呢个音乐喷泉。咁好啦，电话机旁边仲有何先生咧，都想发表意见嘅。何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 我认为咧最好就因为豪书馆吓得一个豪书馆地方又少啊，近住街市嗰度应该喺第度揾嗰个地方咧。就起间豪书馆大啲嘅，咁就好啊！因为好多人咧想我去睇豪书啊，大人有时候有细佬哥，有啲应该 咁啊。何生，你系咪观塘区嘅居民啊？你 系 讲 我系啊？ 你讲喺观塘区起翻个豪书馆， 系啊，起多个豪书馆，嗰、那个细嗰个咧有留低喺度。 哦，即系而家都已经有一个噶啦，已经 啊，嗰、那个仍离得远啊，即系要下下要搭车去又。搭车去又唔到两头唔到岸嘅，应该整个豪书馆正啱，因为大人细佬哥都要需要豪书馆啦吓。 系，明白，唔该晒啊。咁啊，何先生咧就有另一个建议啊，似乎就系点都好似支持因为喷泉嗰、那个。嗰、那個聲音就比較弱啲啊嘛，袁尼昌 係咯，我哋會唔會揾到一個嚟講下？因為其實我諗余女士，其實我哋都明白嘅。當你跑開步嘅話，你突然間封毀咗個地方去起音樂噴泉，一定會不便。但係如果要起任何一樣嘢，其實都要封住噶嘛。咁當然我亦都非常之同意。其實保養費用，我諗呢個其實大家都未知道或者唔知道。咁呢個其實我諗。真係牽涉到最大問題係透明度咯，所以你應該話其實係，譬如前一屆嘅區議員或者再之前，我諗一直如果以係建制派主導嘅，其實一直我諗最引人詬病最大嘅問題，其實反為係透明度。如果你講翻清楚係咯，即係究竟嗰嚿嘢出嚟係會點嘅，牽涉幾多保養費咁咯，我諗其實反對嘅聲音都唔會咁大其實。 因為正如頭先啊袁利昌你介紹啦，即係其實而家呢個咁嘅工程嘅費用來源咧，就係前特首梁振英喺2013年啊嘅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咧，就為18区區議會各預留1亿元咧，就推行呢個社區重點項目啦。咁但係有呢個項目之後咧，其實一直都好多爭議噶，即係大家覺得呢啲工程有陣時起嚟係做乜咧，或者係咪即係點樣先對個社區真係有用咧？咁同埋呢筆數咧其實都唔少喎嚇，即係要5000万嘅話，其實如果即係做一啲小型工程都做到幾多嘢喎都嚇。 嚇！但我哋同埋我哋呢個題目暫時都可能未有機會討論到嘅就係、是、其實。 好多人都讲到元朗嗰、那个十七亿嘅人天桥嗰、那个，嗰已经完全超越咗呢个一亿元嗰个重点工程呢样嘢。咁我谂嗰个区将会系一个激战区嚟，应该。 嗯，都几夸张啊！即系用个十几亿去起一个天桥。咁啊，好多朋友咧就会觉得，即系喺区议会或者地区里面做呢啲咁嘅工程咧，会唔会最后成为一个所谓大白象工程咧？即系话起咗之后咧，就其实对个使用率啊，或者真系对个居民本身系未必好有用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呢方面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公立医院在过去24小时再接收多8名病人，年龄介乎3至61岁，他们曾经到访过武汉，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肺炎症状，现时情况稳定，正接受隔离治疗。他们病发前并没有到过武汉的湿街市，累计数字38宗，当中21人已经出院。政府刊憲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法定需呈報傳染病，所有疑似個案交由公立醫院隔離治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由去年6月9日至今個月2日的大型公眾活動中，有6943人被捕，涉嫌參與暴動、縱火、傷人、襲警和阻差辦公等，当中1082人完成或者正处于司法程序，338人获无条件释放。在5523宗调查案件中，有些人是拒保候查，即是俗称踢保或者是保释外出。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认为，被捕人士拒保候查之后，一旦警方完成调查，应该通知当事人。建制派议员谢伟俊关注，被捕人士保释之后再被捕，质疑是否司法部门处理不善，导致被捕人士不断重犯。李家超说，踢保未必是聪明做法，警方若果掌握证据，可以随时随地拘捕踢保人士。他对很多有法律背景人士鼓励踢保感到遗憾，认为任何人被捕之后再犯刑事案件不利社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旺角探访食环署合约清洁员工，感谢他们连月来在暴力冲突频繁的旺角通宵达旦清理路障和杂物，以赶及早上大量市民出行之前完成基本清理工作。林郑月娥与约50名清洁工人见面和交谈，说因应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病毒肺炎的病例群组个案，政府正大力加强清洁各项公共设施，保障市民健康，深信工友会积极配合。伊朗向伊拉克两座有美军驻守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报复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被美军击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导弹攻击行动是向美方打了一巴掌，但行动还未足够。哈梅内伊说，美军在中东的腐败行为为中东带来战争和破坏，应该是时候结束。他又赞扬苏莱马尼是伟大勇敢的战士。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向两座基地发射15枚导弹，炸死80名美军人员和炸毁多架美军直升机，但未有提供任何证据。伊拉克军方说，伊朗一共发射22枚导弹，并未对本国部队造成人命伤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初时天晴干燥，明日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9至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路村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近沙田第一城，咁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路村有意外，龙尾去到沙田第一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喺管道出口。咁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正常嘅，最主要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浪翠园。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永德里广场对开。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的葵福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在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近盛福街。驾驶人士沿住葵福路去荃湾方向，只能够使用慢线左转入去永基路，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啱啱傾緊嘅咧，就關於觀塘區嘅一啲撥款咧，就決定咗係暫停呢個海濱音樂噴泉工程啦。咁啊個現象就係話咧，就新嘅區議會開始之後咧，似乎咧就好多對上一屆嘅做法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手法嘅，非常之唔同添。咁我哋電話機旁邊我哋請到咧就立法會議員咧，咁亦都係灣仔區嘅區議員謝偉俊咧，同佢講講咧新一屆區議會開始之後咧，到底出現咗啲咩嘅現象咧？咁樣，謝偉俊你好， 係大家好，你好， 係啊，我咧啱聽。傾緊咧就係講緊觀塘區嘅，咁咧就觀塘區已經通過咗個暫動議咧，暫停呢個海濱音樂噴泉工程啦。咁啊，你自己覺得即係今屆區議會咧，即係選出嚟之後運作啦，就都幾多咧？即係呢啲係會推翻上一屆，或者同一啲好多做法上係唔同嘅。咁我哋頭先都有傾過嘅，就係話咧，到底新一屆嘅區議會係咪出現咗啲咁樣嘅文化，同埋咧，即係會對嗰個地區嘅政治嘅生態會啲咩影響咧？ 当然而家都系言之尚早啦，因为都系开始啦。咁但系我哋都见到第一次会议都唔少嘅新嘅思维啦，新嘅作风啦，包括又要唱下歌仔啊，又要呢样嗰样。咁本来新思维、新作风咧，大家都可以见识下嘅。不过始终如果系话令到嗰个社会嘅发展啊、建设系唔单止系有阻碍，甚至系要追翻舊帳咧，就將一啲以往已經通過咗，甚至好似譬如灣仔區我哋嗰個摩頓台咧，其實因為前一屆已經係通過咗嘅一個項目咧，都仲要拎翻出嚟咧，係再喺度果陀嘅話咧，咁恐怕咧我哋唔單止係慢擺，甚至停擺，甚至係擺翻轉頭嘅話咧，咁對長遠嚟講，對香港嘅發展咧，都係有個可能有個負面嘅影響。 嗯，睇睇先觀塘嗰度咧，我頭先都傾咗啦，就係有啲觀塘區議員都同我參與過討論嘅。咁嗱，按照佢嘅講法咧，佢就其實上一屆裏邊咧地區啊，同埋就好多其他嘅即係民眾嘅意見咧，同埋甚至上到議會裏邊咧，其實都係真係好匆忙嘅。咁所以佢咧，佢今屆咧就要做翻個糾正啦，咁樣咁嘅講法合唔合理咧？同埋即係到底好多時候啲工程係咪真係當時都係一個好有爭議嘅過程裏邊通過咗嘅？咁 呢啲咁嘅考慮點，到底其實喺而家你頭先講到啦，新一同新一屆嗰個作風裏邊咧，係我哋點樣衡量呢、這個即係繼續做啊？有陣時係唔繼續做咧，咁、那個取捨喺邊度咧？ 我諗唔同背景嘅人士、唔同政見人士，可能對於嗰個所謂價值觀又唔同咧。咁是否係話值唔值得做？咁當然有唔同嘅睇法。但係話衝昂咧，我又有啲保留，因為事實上。無論是觀塘又好，灣仔個好咧，都是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咧，去諮詢、去討論，甚至是拉布，甚至是拖過一屆都做不成。咁你話要諮詢，永遠都是可以永遠諮詢落去嘅，要拖都永遠可以拖落去。但係如果下下都將舊帳拎翻出嚟翻嘅話咧，咁恐怕真係會係。對於香港嚟講幾大問題咧，咁當然我明白到即係民主社會咧，每一屆嘅同議員咧都可能有唔同嘅諗法。正如好似美國咁，譬如 Obama Care 成個奧巴馬總統最大嘅政績咧，咁 即係推翻咗 之後就冇咗啦，係啦。呢個係即係民主制度裏面嘅一個特色，亦都即係當然都可能好多人批評為一個唔係咁好嘅特色啦。咁但係呢個始終係個事實。但香港我哋不嬲咧都係比較講求效率，比較講求係真係建設性多啲嘅。咁而家會唔會有一個風氣或者一個潮流，希望就可以係大家將一啲嘢再從頭講開曬咧，推翻推到重來咧？咁呢個我哋而家都見到嘅初步嘅現象咧。但係總嘅嚟講，我唔希望或者唔想見到咧，就係、是有啲已經譬如特別灣仔區咁已經經過前一屆、上一屆定咗嘅嘢，今次我哋又話要再重新傾。觀塘嗰啲一樣，咁變咗亦都可能留意翻。即係區議會嘅角色始終係個諮詢性而唔係決定性。就算你話喺立法會嘅層面通過咗嘅，包括係公務委員會，包括係民政事務委員會，包括係財委會都通過曬嘅，做緊嘅。你話如果要重新又拎出嚟討論嘅，呢個可能喺政治表態上係一個無可厚非嘅一個做法，但係喺實際上咧個意義就唔大，因為其實已經做緊嘅啦。咁所以我唔知道大家嘅時間應該係花喺一啲嘅。再重新辯論過曬，重新翻舊帳方面咧，定還是向前望咧？因為事實上每一個區都好多民生嘅事務需要處理嘅，我哋嘅精力時間咪應該向前望做更加好咧？咁呢個大家不妨又討論下咯。 咁謝偉俊，你會唔會同佢哋談判或者同佢哋傾下，叫佢哋向前看咧？定係你會覺得等第嚟緊區議會停擺，等佢哋承擔翻相關嘅政治風險同埋嗰個代價，你哋其實會點處理呢件事咧？暫時。 我諗我就即係都係一個聲音啫，咁當然我唔能夠阻止佢哋想做嘅乜嘢，但係我呢個係個人意見，我認為我哋應該係睇一啲更加大嘅事情，例如話灣仔區咁，我哋更加重要嘅嚟緊嘅交連山道政府嗰個地盤嘅重建咧，係更加大、更加重要、更加繁複嘅，未來四年都可能咧都做唔。即係做唔成，或者好多嘢要討論，何況我哋要攞翻前屆已經討論過通過嘅一啲嘢咧，咁我覺得係我哋要聽講社會上好多嘢，我哋有唔同嘅意見，但係總係要平衡，總係要一啲嘅輕重，總係要一啲嘅即係所謂要唔要係個效應咧係。就是、用得其所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家應該可以留意一下咯。 謝偉俊，我想問下個流程嘅問題，即係如果按照而家咁咧，立法會已經係批咗錢啦，咁合約就做即係批咗出去啦，亦都做緊啦。其實喺個程序上係咪可以停嘅，同埋或者係咪要繼續俾佢去嘅？有冇辦法或者係即係咪理論上咧係可唔可以即係阻止嘅咧？即係已經經過曬個程序之後。 具体嘅招标同埋具体嘅条款内容咧，恐怕我现阶段咧我冇掌握晒。但一般嚟讲咧，已经通过咗拨款，而甚至乎已经通过咗系招标程序，甚至系已经做紧嘅话咧，恐怕如果任何终止个项目咧，都会令到政府系好大嘅损失，当然都系公帑嘅损失啦。而更何况咧，系区议会即系个咨询角色。講咗就政府做唔做，佢當然要最後決定，亦都係政治上要負責。但係恐怕我哋冇一個權限咧，係真正可以令到政府喺呢一方面係停止啦。咁所以如果任何做法都係可能係做俾人睇嘅一個政治嘅表態，多過話實際上有啲咩效益或者結果。 即係最後可能未必係阻止到嘅，係咪咧？ 我可以話直情阻止唔到添。 阻止唔到。 不過你話如果做嘅話，你做嚟當係一個記錄在案咁，但係阻止唔到嘅法律上。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谢伟俊， 唔该， 系啊，咁啊，谢伟俊咧就立法会议员咧，佢都系湾仔嘅区议会嘅委员嚟嘅，咁佢哋都提到湾仔区都有啲咁嘅工程噶，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区议会里边咧，就系新一届开始咗之后咧，对于好多嘅地区拨款等等咧都有争议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倾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有观众听众啊张女士咧就打通咗嘅，张女士。 喂，你好啊！ 系你好，请讲。 我想回应翻之前有嘉宾都话咧，海滨咧，确实系一个跑步嘅地方嚟嘅。 观塘嗰度啊？ 系啦，咁我都系住喺观塘区，咁都系嗰区跑步嘅。不过而家个工程就令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变成一个地盘咁样啦。咁亦都有啲，因为嗰个其实嗰个海滨咧，本身就系观塘绕道底嚟嘅。咁未做工程之前咧，我哋就可以喺个天橋底嗰度跑步咧，咁變咗就遮陰啊、落雨啊，全部都即係全天候嘅地方嚟嘅。咁而家就變咗即係，我都覺得唔係一個好好嘅建議咯。咁當然頭先即係嘉賓話，可能都未必會法庭到噶啦咁。咁本身提出一樣咧，就係、是、嗰、那個海濱咧，除咗愛嚟跑步之外咧，好多朋友中意嗰度影相嘅。即係尤其是好多即係我自己跑步經過會見到咧，好多譬如大肚嘅女士啊，同埋先生咁一齊去影一啲即係B B 出世前影下相咁樣咧。即係我希望如果即係政府係再做一啲工程嘅時候咧，就保留翻嗰個海邊嘅個風光。 好啊，唔該曬你好。我哋聽到張女士嘅意見啦，即係佢都似乎係唔覺得呢個音樂噴泉咧未必咁適合嘅。咁我另外一位聽眾啊，周先生如果打通咗嘅，同阿周先生傾下先。周先生， 你好， 係你好啊，請講。 係，我係葵青區議員周偉。咁就住個1億元嗰個計劃咧，咁其實當初撥落去嘅時候咧，除咗一啲嘅設施之外咧，仲有一啲嘅服務咧，就係話都係可以受到地區嘅需要去攞。咁其實就真係行得快。即係做得成嘅地區都唔係多，咁葵青區亦都係其中一個。咁嗰一億元撥款咧，亦都基本上我哋大部分都已經唔係全部用曬。反為調翻轉頭就係喺外面揾翻嚟嘅錢咧，我哋仲可以使到今年年底咧先用完，就做一啲同健康有關嘅項目。咁我覺得其實咧，如果呢個計劃咧，即係如果政府係認真去諗去檢討嘅話咧，其實係咪應該真係將佢恆常化，每一屆區議會俾一億元落去？可以做一啲持續性，甚或乎係就住個地區嘅需要做啲更加有意義嘅嘢。即係我見到依其實有啲具體比較大爭議嘅就係、是、主要係都係灣仔或者係觀塘區，而其他區咧其實個爭議性都唔算太大。咁我覺得其實就係、是、我真係好希望即係、就是、現屆政府或者未來下一屆嘅政府咧，都能夠即係諗一諗將呢件事。 即系你意思话，其实呢个争议之外咧，其实反而个拨款你应该一个恒常化嘅做法。 系啊，即系能够 恒常化咧，都系会引起争议。因为而家讲紧咧，其实系一个争议出现啊嘛。即系恒常化同埋唔恒常化咧，其实可能都系因为譬如可能政治见解啊，或者甚至对嗰个民意话系咪真系支持咁？呢啲问题你恒常化咗，可能都一样会出现嘅，系咪咧？ 同埋其实亦都仲有一个议题仲值得谂嘅就系、是，因为其实就系、是、自从区议杀咗两。區域政局同埋政局之後咧，令到好多嘅職能咧係正中央處理咗去咧，而出現咗個地區管理嘅問題。咁呢個一億元撥款咧，其實係能夠補足翻先前嗰個嘅不足，就能夠令到一啲以前喺地區上推行嘅嘢，自從中央化之後行到嘅嘢咧，其實可以有個撥亂反正嘅功能咯。 係好啊，明白。咁啊，唔該曬啊！有周生咧，就係佢自己都係葵青區嘅區議員啦。咁佢覺得呢個撥款咧，其實應該係有用嘅。咁啊，自由風我哋繼續傾緊咧，關於一啲區議會嘅議題嘅。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我係黃淑儀，預防禽流感，大家處理新鮮同冰鮮家禽，記得注意衞生。買活雞嗰陣，千祈唔好摸啲雞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觸過家禽同蛋類，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乾淨雙手同用過嘅器具。食物的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才好吃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山大呢期做乜日日都跑翻公司咁健康啊？ 系啊，我下个月准备去跑马拉松啊，所以咪日日跑翻公司当练习咯。 净系跑步翻公司就当练习，梗系唔够啦。无论系恒常练习、饮食监控、赛前准备都有巧妙噶。想做好准备迎战马拉松，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嘅备战马拉松环节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關於咧就新一屆嘅區議會開始之後咧，都出現咗好多新嘅現象嘅。咁我頭先傾咗咧，就關於啲地區嘅工程撥款問題啦。咁區議會其實除咗呢啲咁嘅地區工程咧，亦都有一啲撥款咧，係俾一啲社團咧去搞一啲即係飲宴啊，或者係宴會啊等等嗰啲嘅。咁啊，新一屆區議會裏邊咧，亦都有啲講法提出咧，就係話咧，就可能咧呢啲撥款咧，就係會對一啲即係地區團體咧，即係尤其是一啲地區嘅外圍組織咧，可能咧就令到佢哋咧就喺呢個组织居民啊，同埋其他方面咧就有好处，咁咧就好可能咧系益咗佢哋啊，即系个讲法简单讲就系、是，咁啊会呢个拨款嘅方式会唔会系应该要继续咁做咧？咁样，咁咧就亦都有一个讨论，咁有啲民主派咧亦都表明咗咧，就未来四年咧就将会停止啲咁嘅相关嘅拨款嘅，即系包括咗啲盘菜宴啊或者等等嗰啲啦，咁啊希望咧同埋呢个增加呢个拨款政策嘅透明度噶，咁啊到底呢方面咧系点样做嘅咧？咁深水埗嘅区议会咧就曾经咧就倾过关于呢个议题嘅，咁我哋喺电话机旁边咧就揾到深水埗嘅区员咧谭国桥咧同我哋倾下呢件事嘅，谭国桥。 系你好， 你好， 你好啊， 陈景祥，你好啊，系啊，我哋啱倾紧咧就系讲紧你个区嗰度咧就讲紧一啲即系庆祝活动嗰啲拨款啊，即系包括盘菜宴嗰啲咁。咁而家你个决定系点咧？即系呢方面系以后即系都唔会做呢类嘅拨款噶啦，系咪啊？ 嗱，往後會點樣喺撥款一啲社區參與活動咧？就其實就未係去到一個好結論性嘅討論嘅。咁、我相信大家關注就係啱啱開羅，譬如喺昨日新澳區會都有大約二百幾萬嘅撥款啦。咁呢二百幾萬撥款其實就係主要係上一屆咁嘅議會就係預先係審批。咁但係因為入咗今屆一至三年嘅活動，必然要今屆嘅議員去到做最終嗰個 endorsement 嗰個通過個決定㗎嘛，係咪？咁其實我哋喺西堡其實主要嚟講係有兩類嘅機制嘅，一類就係一啲叫非預約撥款。其實啲非預約撥款我哋一般都係係好公開㗎啦，即係個程序，譬如我定有四季嘅撥款申請，咁有截止日期，咁啲社區團體無論你咩背景，左中右嚇。就都可以嚟申請，咁由有關一個撥款小組去到審批，咁通常啲都係按嗰、那個先到先得個次序啦。咁基本上啲都係一啲好似剛才講或者有人講係一啲即係蛇齋餅嘅活動，我哋都歡迎，或者一啲民生嘅活動亦都歡迎。咁比較少限制，只要佢符合我哋撥款準則就可以㗎啦。咁第二類就係啲我叫預留撥款嘅活動或者團體，呢類係的確。喺新澳區會嚟講咧，都係比較多爭議嘅。咁甚至乎喺昨日嘅討論咧，涉及一啲政府嘅架構，譬如話民政處轄下嘅分區委員會。咁基本上我哋就有四個呢類活動。個結論就係四個都否決。咁因為呢四個咧，其實就正如主持所講咧，有一個係講緊一啲新出行大運啦。有一個是講緊啲萬歲宴，你問我，我個人是覺得是有啲可惜嘅，即係呢啲所謂蛇齋餅活動，即係畢竟係呢類活動，可能是對啲中老年嘅街坊嚟講都係種需要嘅。咁但係點解在我哋會有最終嘅否決呢？其實亦都從成個而家香港社會氣氛有啲關係。咁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話咧，或者都仲記得早幾天或者上個禮拜，林鄭特首都即係同啲建制派嘅落選嘅議員見咗面之後，都傳出咗好多風聲，包括就委任佢哋入去一啲佢哋嘅政府架構裏面、其中一個說法就係入分區會。咁你入分區會嗰個動機就好清楚啦，因為分區會本身咧就係、是、民政處屬下嘅一個地區委員會。咁、其實大家都有個感覺就係、是。其實是不是特區政府是想透過分區會這個所謂地區的架構去到跟區議會是有一個的抗衡呢？咁樣咁而實際上面亦都好多人討論啦，你落選咗你再由作安委長政治投用，呢個係唔啱嘅做法。但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你講呢個影響就係影響到啲區議員係即係唔想再撥款做一啲咁樣嘅新春 宴啊、宴会啊、饮宴嗰啲嘅活 动。我主要想讲就系呢个系影响咗都唔少嘅议员对究竟拨唔拨款落去俾分区会，甚至乎一啲文娱康体，好似你刚才讲旅行啊、饮宴嘅活动，会唔会继续支持？ 嗯， 咁所以喺昨日都有比较长嘅讨论。啊，当然。我自己昨天都有個觀點，就是說究竟將來會怎樣，也看政府那個做法。畢竟現在我只是說分區會在今屆新界埔區會有四個活動呢，是上屆定了下來的時候，我自己就會從這些活動的性質去到即考慮會不會通過還是否決。坦白說，其中一個活動呢，我自己 都不同意，就是它的打名的標題就是愛心慶國慶的一個萬歲宴。当你讲到庆国庆呢，大家都明白呢个而家同香港社会个政治气氛个民情呢，我係好担心你搞一个庆国庆活动呢，係会再激化在社区上面嗰种嘅矛盾，係咪？咁所以亦都有议员讲啦，有乜理由而家搞国庆呢？咁样而家都新春啦，国庆都係九年嘅事，咁呢个唔好理嘅原因。咁所以呢一类活动就对我嚟讲个否决係我係好清楚嘅。咁但係你其他嗰啲嚟讲点解否决呢？坦白讲，就的确系好重要，就系刚才所讲，究竟政府系咪想利用分区会作为一个抗衡，区议会一个民意代表呢个咁嘅做法有关。咁当然呢一个而家都未系去到我观察啦，一个好明确嘅情况，因为喺昨日所否决嘅活动里边咧，坦白讲咧，支持否决各有，而嗰个票数唔系相差好远嘅。即系直接啲讲，其实大部分我哋有讨论呢个问题有23位议员在席啦，其实都有十几位系或者十位以上系弃权嘅。咁即系话咧，其实每一个活动被否决，其实嗰个相差可能系几票嘅啫。嗱，呢个俾我有个咩启示咧？就系话，其实好多议员都仲系睇紧政府跟住落嚟嗰个做法。嗱，呢个我有啲担心。个担心就咩咧？就是、我同意。其实呢类嘅社区活动，系相对中性嘅，亦都系区里边居民嘅需要嚟嘅。个问题，如果政府嘅做法系俾到个议会，特别新任，你知道今届好多素人啦，佢冇一啲嘅包袱，社区嘅包袱。咁佢如果个观察系觉得政府系利用分区会作为一个平台抗衡区会嘅话咧，你就会逼到议会嘅议员咧，就会考虑系咪仲要拨款俾分区会再举办呢一类。就是一般性的民康體活動， 但據了解是如果民主派不再批出撥款給分區會，政府是可以直接撥款給分區會的。現在政府究竟有撥款給分區會的呢？這個其實會不會 現在暫時就未有的，現在暫時未有的，現在主要那個分區會的資源呢，就恆常性資源，我講下即是搞活動，因為分區會其實講親我又不覺得政府在過去就是比較重視分區會，咁所以佢好多時候分區會都係搞一啲社區活動咧，佢個資源都係嚟自區議會嘅。咁主持你講得啱，會唔會跟住落嚟政府係會有佢嘅撥款？嗱，當然佢可以咁做啊。咁但係呢個我哋唔可以阻止。但我只不過所講就話，其實分區會佢舉辦一啲民康嘅活動，我又覺得呢個又唔係一件壞事，因為分區會本身係政府嘅架構嘅時候，起碼正如剛才陳經理所講咧。就佢嘅撥款就未必會令到個別一啲地區上面，特別大家講建制派嘅團體啊、保皇黨團體，佢有一個明顯嘅得益啊嘛，係嘛？只要佢喺嗰個活動，譬如話嗰啲門券啊，嗰、那個分配上面有一個比較公開、公平嘅做法，咁畢竟呢一類都係一啲即係特別中老年居民所歡迎嘅。咁所以而家落嚟，我覺得其實就要睇下政府自己點考慮，跟住係同區議會嘅關係嘅問題嚟嘅。 咁如果呢啲活动譬如新春活动被否决咗，你哋如果可唔可以补办返呢？可唔可以讲唔讲得切再补办返嘅呢？其实 我相信今年就难补返嘅，因为始终你第一区会都係啱啱开锣啦，你开锣你区会搞活动唔係唔得，你要有成立啲小组然后再call会，係咪？所以呢个都唔係容易。咁但我又唔担心冇喎，因为正如我刚才讲，我哋喺深圳个例子，我哋有一啲非二流拨款团体㗎嘛。其实呢啲左中右都有噶啦，嗰类活动我哋基本上喺昨日嘅拨款，我记忆就应该冇活动系被否决嘅，即系里边都包括咗一啲新春饮宴啊、嘉年华啊，或者系旅行呢个活动。咁只不过咧 是一些民政處的架構，特別分區會的活動，是他原本是預留了給他，但今次在會上面是否決了，這樣而已。所以我就希望昨日的會議是一個訊息給到政府，如果不是那個跟著發展是怎樣呢，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根據你或者民主派的判斷，如果今次真的民主派否決了有些撥款，那會不會給了政府的口實 去直接撥款給分區會，你覺得有多大？ 我相信這個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民主派會考慮的問題，因為當政府本身如果他的動機是真的想利用或透過分區會委任一些落選的建制派議員，記住分區會的成員委任完全是政府的嘛，區會沒有任何角色的嘛。咁如果最重要就是他委任分區會的成員，他想透過這裡達到什麼的政治目的，如果政治目的是跟區議會是作為一個地區民意的抗衡的話，我相信議員就對於那個撥款給分區會就不會有任何的怨言，因為我們仍有其他渠道，我們透過撥款非約的 活動是給其他所有在深水埗區的，無論你互助委員會、業展立法團，甚至乎一些我正如我剛才說左中右的地區團體，只要符合我們撥款準則，我們都會考慮的嘛，是不是？所以那個會不會影響了完全沒有呢，又不會出現這個情況。但是當然一些比較可能那個規模較大的活動呢，或者會減少了，因為通常我們預留撥款都是鼓勵一些規模比較大，所以預先預留給他， 好啊， 準備。 時間差不多了，唔該曬，譚國橋。 唔該曬。